早晨啊，各位听众，6:09嘅时间，22度嘅气温啊，咁啊，相对湿度78%嘅，咁啊，今天咧就系2021年4月20日，今日星期几啊？星期二嚟嘅，咁啊，星期二嘅早上啦，咁啊，晨光第一线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白元浩都会喺朝早嘅时间继续啊陪住你哋。早晨啊，各位听众。 晨光每日一格。 如果你想一件事情做得好呢，有好多嘢你需要准备。第一，周详嘅计划。即是你拥有一个周详嘅计划嘅话呢，咁当事情发生嘅时候，你都有足够嘅应对措施。好啦，除此之外，你就要有勇气。你有勇气去到敢于挑战，咁呢先至可以继续带领住你一班嘅朋友。互相就是互补不足，然后就达到一个的目标。有很多东西呢，我们都叫做哇意料之外的是什么？意外嘛。既然意外这么难预测的话呢，那我们只能够做好自己。通常都是这样的啦。你做好了之后呢，意外通常都是在其他方面发生的。但是你做好了之后呢，你的心理准备或者心理的质素呢，喂，好好多。当遇到一啲咧就系意料之外嘅事情，你都可以比较上容易咧去到处理。我哋有好多嘢要小心噶，小心咧就系一啲计划以外嘅不确定因素发生啦。小心有人咧就会临时甩底啦。更加要小心咧就系好多嘢就系人算不如天算。不过咧，既然咁多嘢都要小心，成日都系话一句。成功人士会觉得做好自己，用最好的准备功夫、最坏的打算同埋最周详的脑筋，咁就可以面对住好多嘅难题。呢啲难题一发生嘅时候，你都可以好好地去到解决噶啦。小心女人啊，咁啊，同大家睇睇天气。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最高嘅气温今日都会去到26度噶吓，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方面一般啊，属于5中级度嘅水平嚟嘅。 我是崔杰彤，每日我都会早啲起身为自己准备一份早餐，心情即刻开朗晒啊！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前排我见翻一个好耐冇见嘅朋友，佢同我讲，原来唔见咗佢一段时间，系因为几年前佢得咗个重病啊！我听到嘅时候好惊讶，唔知系咪因为年纪慢慢大咧，遇到嘅朋友好似都经历咗啲风霜咁，所以最近咧一系就听到朋友话曾经大病过，曾经生意失败，甚至试过车祸，又或者原来一早已经离咗婚。我问呢个朋友，既然大病之后好翻，点解佢仲咁努力翻工呢？我个朋友就笑住咁答我：，你睇下我呢只表啊！我妈呢以前成日叫我悭住食悭住使，但系我病咗之后，佢就即刻送咗呢一只咁贵嘅表俾我。我老公呢一直都唔舍得请假噶，有时见佢做嘢做到攰或者唔够瞓，我叫佢请一日假休息啦，佢都唔肯。佢硬系话要啲假，留到去旅行嘅时候先请，咁样先抵我。但系喺我病咗之后，佢间唔时就会请一日假，同我出去行下沙滩，食下下午茶，甚至乜嘢都唔做，摊喺屋企睇下电视。然后佢就话：原来咁样都几惬意。我就问自己啦：以前唔俾自己时间，唔肯去享受。如果嗰一关我过唔到嘅话，我仲应唔应该系咁样呢？总而言之，嗰一场大病就令到我个朋友同佢身边嘅人共同都醒觉，就系要俾佢自己，同时亦都俾身边嘅人最好嘅嘢。及时行乐呢四个字，好多人都会听过，但系又有几多少人做得到呢？当然唔系叫你要做月光族，每个月都使晒自己份粮，买啲唔等使嘅嘢啦。但系最少，我哋应该珍惜时间，好好对待自己，唔好屈就自己咯。 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好啦，朝早六点二十一分啊，咁啊要起身或者翻工翻学嘅你咧，今日睇住时间出门口啦。如果你唔使翻工翻学，但屋企有好多嘅事情要做嘅话咧，咁啊都要留意。特别咧系当你望见好多屋企嘅沙煲冷撑，哇，都有几多嘅问题嘅时候，特别系嗰啲叫做咩啊，嗰啲渍咧。搞嚟搞去都搞唔走，都令到你个人咧会几猛噶吓。咁啊，都有几多嘅方法咧，原来可以令到我哋不锈钢煲嗰啲嘅渍咧系整走佢噶噃。咁啊，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咁啊，坊间上面咧都会见得到嘅。咁啊，唔知道你到底系用边一个嘅方法去到咧就去除呢一啲嘅污渍啦。咁咧。有一啲嘅方法都幾得意嘅。好啦，如果你係屋企煮開餸嘅，你都應該會有茄汁啊，係咪？你可以先準備定茄汁，唔係我嚟煮餸，今次咧就我嚟幫你清潔呢啲去污去渍嘅大法。好啦，先準備茄汁啦、白醋同埋洗潔精，正常咧呢三樣嘢你都應該會有噶啦。好啦，然後你就可以咧就先用兩羹嘅茄汁。两羹嘅白醋同埋一羹嘅洗洁精，好啦，好似平时你煮餸咁样咧，捞咁啊，将佢咧就系捞埋一齐。好啦，将佢捞埋咗一齐之后咧，咁当然就可以开始用啦。开始用嘅时候咧，有啲嘅方法嘅，例如你可以咧就先好似腌一腌佢啊，均匀咁样踩呢个不锈钢煲上边，腌一腌佢，揦一揦佢，等佢咧就大概十分钟，跟住你就可以用嗰啲布啦，去到擦下呢啲嘅污渍，奇妙嘅事情咧就发生啦。腌嗰个部分咧，我觉得系紧要过擦嘅。如果你觉得十分钟唔得嘅，你不如咧就试下十五分钟，咁啊反正嗰啲。都已經係揦緊啦，我有陣時我個心態咧，都係由得佢繼續咧喺度揦揦佢，可能十五分鐘、二十分鐘，咁啊有陣時驚唔夠咧，就落多兩羹落去，咁啊揦佢，咁啊廿分鐘，跟住你就發覺咧，如果用嗰啲嘅布咧一抹呢啲污漬嘅時候咧，就即刻咧可以光鮮咗好多啦。嗱，啲不锈钢煲咧，其實咧都幾麻煩嘅，因為咧有陣時如果你用得唔好嘅話咧，佢嗰啲镀膜面咧就好快脆咧，就会咧就系烂晒，跟住个煲咧又搞到咧就系用唔到啊！呢个咧都几麻烦啊吓。咁所以咧，咁啊有个少少嘅方法，咁啊希望咧可以帮得到大家吓。如果系煲嘅话咧，咁就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啦。咁啊，但系咧，如果你话屋企喂我仲有好多嘅旧嘅牙刷，咁啊可以点样用咧？又有好多唔同嘅用处嘅，咁啊唔好嘥嘛。通常啲舊嘅牙刷咧，我就一定會儲起佢。咁有陣時可能洗下鞋啊，即係嗰啲刷咧，攞個刷刷下嗰啲鞋入邊嗰啲縫咧，我都發覺咧係會乾淨同埋光鮮幾多嘅。咁呢個係一個幾好嘅一個用途。好啦，除此之外咧，咁亦都可以咧就係由於牙刷啊。我哋喺牙齿嗰度用啦，咁都可以咧刷下我哋牙齿好多唔同嘅位置，咁所以咧同一个道理，其实洗手间入边有好多唔同嘅位置，例如咧就系、是水龙头嗰啲嘅窖位啦，我哋可以用呢啲嘅旧嘅牙刷去到清洁啦，咁又或者咧就可以用下其他甚至乎咧洗下呢一个嘅雪柜，雪柜入边亦都好多窿窿罅罅咧，你会发觉可能系嗰啲有啲毛菌喺度。雪櫃嗰啲膠邊啊，嗰啲內側嘅位置啊，都可以用上咧就係牙刷，利用牙刷嘅軟毛咧就可以整翻乾淨佢啦。好啦，除此之外，亦都可以咧就係愛嚟洗梳喎。我哋平時梳頭嗰啲梳，你發覺咧喺嗰啲罅位側邊咧有好多可能白色控喺度嘅，咁亦都可以咧就用下呢啲嘅叫做方法去到洗，咁就唔使咧洗到自己咁又吃力又辛苦，咁就無謂啦。 用啱方法嘅话咧，其实系可以好轻松就处理到呢啲咁样嘅工作噶啦。如果好似个煲咁样啦，你净系用力去到省，又会整坏个煲，而且又会洗得冇咁干净，何必呢？人最聪明嘅地方就系我哋个脑啊，可以咧就系急转弯，谂啲好嘅方法去到处理事情啊嘛。一首歌，刘应婷的《狂人日记》。喂，听埋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先，转头继续支持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有白元浩朝头早陪住你的晨光第一线啦。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揀选你的心水歌曲，揀中最多人支持的歌曲的朋友，就有机会得到选民有礼心意包。 一套警察制服就代表一个抱负，一个承诺，要维护法纪，维持治安，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使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最安全、最稳定的城市之一。这里是我们的家，警察同市民携手灭罪，守护香港。举报罪案，请打警察热线2527-7177。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早6:36嘅时间，今日朝头早就打俾阿林慧芭比先，早晨啦、 啊。早晨啊，白元浩。 哦，喂，听唔听到啊？ 听唔听到啊？喂、哦、喂喂， 听到啦，听到啦。啊，啱啱嗰个位咧，可能收得麻麻地啊。点啊？而家 企定定。 吓，好企定定，听你个声就知道你翻紧嚟啦。 系啊 ，on the way 啊，今朝早好早醒啊，所以咧就早咗出门口咯。 嗯，都系好事嚟嘅，咁啊早啲见到你嘛，系咪？听众又开心啊。 不过我想讲咧，如果好似我咁早出门口嘅人咧，我都要提下大家，因为今朝早咧我自己新界区咧都狂咗大风啊，所以即系着衫方面可能要注意一下啦，遮遮啲颈啊、膊头嗰啲位置咧就安全啲，唔会咁容易冷身啊。 嗯，啱嘅，啱嘅，千祈唔好摄亲啊吓。 系啦。今朝早咧，同大家讲下食嘢啊！最近咧，我就睇咗有一个报道咧，就讲话咧，食某一啲食物咧，就原来会好容易导致失眠喎。 哦， 咁于是咧，我就将个思路调转啦。嗱，容易导致失眠，即系话你瞓唔着啦。咁如果攞嗰啲嘢嚟做早餐，咁你咪好精神咯。 系啊，哎，你讲得啱啊！即系例如嗰啲浓茶咧，或者咖啡咧，其实最好就朝头早饮，即系呢个道理嚟啫嘛。 系啦，於是乎我就覺得，欸、原來有啲嘢咧，可能係特別適合攞嚟做早餐嘅喎。咁今朝早咧，同大家講下啦。 好啊。 咁呢啲食物咧，可能就早餐嘅時候食，夜晚黑咧就盡量少食啦。因為咧，就算你可能係攞嚟做晚飯咯，咁有啲朋友可能晚餐嘅時間比較夜啲啊，又或者如果係飲食唔定時咧，咁你就可能要避免唔好食呢一類嘅食物咧，咁你就會瞓得好啲啦。 嗯。 好啦，第一樣咧就係、是、早餐都經常出現嘅加工肉製品，即係嗰啲腸仔啊、火腿啊嗰啲、 午餐肉啊呢啲咯。 係啦，呢一類全部都係嘅。咁佢話咧，因為呢一類嘅肉製品咧，其實有好多嘅酪氨酸，咁就會導致大腦產生興奮嘅多巴胺。 嗯， 即係原來食完會好 high 嘅喎。咁、就大家要記住啦，因為佢就會令到你失眠嘅。咁、但係咧，我又覺得。同頭先嘅思路一樣啦，誒容易失眠，咁你擺早餐食，咁你個人咪好似會精神啲咯。嗱、如果你相信呢一個定理就係嘅。 係。 嗱，咁第二類咧就係豆類食品啦。 係。 原來咧豆類食品咧，你食嘅時候咧，喺你嘅消化過程裏邊咧，會喺你個身體裏面產生比較多嘅氣體喎。即係其實你食完豆咧，可能你個胃會脹住脹住。 嚇。 咁同埋咧，因為佢都比較難消化，咁所以咧你就會覺得個腹部係脹住脹住嘅感覺。咁你知啦，你如果食得太饱咧，你都完全冇眼瞓嘅感觉噶嘛。 嗯， 即系嗱，你胃个胃胀，唔系话净系纯粹饱到，诶、好眼瞓啊嗰啲。 嗯，即系顶住个胃咯。 系啦系啦，跟住我就明白点解咁多人早餐中意食茄汁豆加肠。原来佢系暗地里令到你好精神嘅。 暗地里顶住你个胃啊佢。 冇错啦，跟住我就觉得，咦？系喎，呢兩樣嘢夜晚黑唔食得啫，朝早做早餐咪唔錯，唔怪之得啲早餐咁中意俾腸仔同埋豆人食啦。 系啦，都有佢嘅道理啊吓，咁啊唔錯啊。 系啊， 系啊，咁啊大家喺朝頭早揀早餐嘅時候咧，可以好似聽阿林慧咁講，就係揾啲。頂住你的胃啊！食完咧，如果會令到你精神的嘢，咁啊食個靚早餐，咁啊準備出門口啦。 系啊， 好啦，快啲翻嚟啦，阵间见， 拜拜。 我系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晨光百科。 啊，头先啊，林慧喺度讲呢啲食物啊，豆啊，各样嘢啦吓。咁我想同大家讲下面，喂咩面啊？乌冬面啊，关于乌冬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讲法嘅。其中一个咧比较讲得厉害嘅咧，就系话到喺西元794至到1185年期间，咁啊有一位叫做弘法大师啊吓。咁啊，由中國咧就將呢啲嘅叫做烏冬嘅製作方法啦，即係現今我哋成日所講嗰啲咩讚岐烏冬面啊，咁啊嘅原型咧，原本嘅形狀，咁啊帶到去日本啊，咁樣就話到咧啊，嗰一種嘅面咧，其實比荞麦面嘅歷史仲要早嘅喎。啊，烏冬最主要嘅成分有啲咩咧？面粉啦、水啦，同埋少量嘅鹽去到製成嘅。製作嘅方式就分為咧就係手打。或者咧就系手研两种啦，手打嘅乌冬啊，佢哋嗰个面团咧就系反复喺度揼，令到佢产生咗一个咧筋性嘅，再将面团咧就系整开佢，用刀咧就切成一定嘅宽度，咁啊面条咧，如果你即系呈呢个侧面横切面去睇咧，啊都呈一个四角形噶、哦，好啦，啊原来日本咧后尾发展咧就成为咗有三大乌冬、哦。其中香川縣的讚岐烏冬啦，秋田縣的稻庭烏冬，都是呢其中呢啲，仲有一個長崎縣的五島烏冬啊，大家咧都係非常之出色嘅。其實仲有其他嘅，除咗三大之外，咩群馬縣的水澤烏冬啊，都係一樣咧，好出名嘅，各有各嘅 fans。咁但係喂，烏冬其實食落去，我啊覺得全部差唔多啫，有啲咩分別咧咁樣？分別是微妙的。日本的烏冬呢，可能大家都會認識讚岐烏冬啦。讚岐烏冬呢，就是最出名的是什麼呢？就說到它手打製成的這些粗麵條，咬起上來就非常之有一個彈口的感覺，所以這個就是它最大的特色。好啦，如果你是秋田縣的稻庭烏冬，稻庭烏冬咧嗰個嘅製作方法咧，就係令到佢乾燥成為乾面之後咧，就慢慢去到形成嘅，就並不是咧係手打嘅。咁啊話到喂，原來日本江户時代呢一個稻庭烏冬都係進貢嘅其中一種嘅食物嚟㗎，一般嘅老百姓好難食到㗎，我哋而家成日食到啦。不過咧，讚岐烏冬嘅面咧就係粗面條啦。稻庭烏冬咧啊，原來佢係比較上細幼嘅烏冬嚟嘅喎。煮完之後咧，有啲光澤嘅感覺，咁啊食落去有一種滑溜溜嘅 feeling 嘅。其實兩種烏冬我都中意食，即係粗啊手打嗰啲咧，我又覺得係好香口，連埋湯一齊食咧，真係 very good 啊嚇。好啦，仲有咧就係長崎縣嘅五島烏冬。形状咧就再幼啲，就似呢个叫做呢、這个 spaghetti 啊，意大利粉。咁口感咧亦都似系意大利嗰种嘅意大利粉嘅感觉，不过咧就再弹口啲嘅。咁佢有一种咧特别嘅著名嘅食法叫地獄吹，就系用热水咧一路煮住呢一个嘅乌冬嘅时候，食嘅时候咧直接喺个锅嗰度捞出嚟，咁啊再点嗰啲酱汁啊同埋蛋浆啊咁样。所以话咧，每一种嘅食乌冬嘅方法，其实都有佢自己独步嘅方式。唔同嘅乌冬咧，配合唔同嘅食法，又可以令到我哋将呢一个味道推向一个更加高嘅层次。之后每一种嘅食嘢方式咧，都有一个博士喺度。哇，你话几犀利咧？讲下讲下，我今日不如应承自己。吃翻餐烏冬都好喎、 啊。仍多麼的想敬重你吧，然而一本通書你沒有放下，寒風的標準已落伍吧，潮流能自創吧。為何要叫你風格練提琴，還按你偉大指引學俄文，抱歉我決定不知任何人，你被決無謂強襲，憑我兩腳都可以飛行，誰說稀罕你風塵，大師班好得很，不過他 非必需品，我有天生的金粉，不要哭得这么紧。水上汹涌背后要落进化，难道有我从前要跳舞闪上万余堂，谁该要创造新舞佛流堂，算我已带着新衣大逃亡，无人能拦止看我，而我却太喜欢我疯狂，旁人一左更高浪，那师班的班房探过拘谨的黑房，叫我假装过失堂，偏要当一粒姜糖。 嚟自姜姜啊姜涛嘅一只叫做 Master Class 啊，二十二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7%啊。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星期二朝早嘅职场 KOL 咧，电话旁边就接通咗 Candy。早晨 ，Candy，Hello， 早晨 ，Bobby， 你好啊。 嗱，踏入夏天咧，大家就梗系谂啦，哇，如果咧仲要通山走咧，呢一类型嘅 team building 咧都几辛苦、啊。有冇啲即系可以玩下水啊，玩下沙滩啊咁啊？ 有，一定有。team building 咧，其实好得意，我哋系会因应翻个季节啦、啊、时节，同埋譬如嗰一段时间有啲乜嘢嘅活动系啊，都系可以好能够带到 team work 咁样嘅。咁、譬如如果夏天嘅话咧，其实我哋可以用夏天嗰个环境咧，譬如即系我哋可以玩水咁样嘅。系啦，譬如有一次我哋试过就同一间公司其中一条 team 啦，佢哋系啊 design team 咁样嘅。咁咧就佢哋个 head 啦，就系想即系。啲同事咧係能夠即係放鬆放下假啦，但係同時間咧都想有個 message 就係即係 think out of the box 咁樣嘅，即係叫諗多啲唔同嘅位啊，用唔同嘅角度去諗事情咁樣嘅。咁同適逢咧嗰陣時係夏天咁樣嘅，咁、所以我哋就諗下啊，有啲咩方法可以點樣去即係做到呢件事咧咁啊？咁於是乎咧，我哋就揾咗一個。好快嘅，就係、是、一個半 day 嘅活動，係咪？咁就係真係晏晝嘅時候，佢哋應該咁講，朝頭早啦，佢哋喺 office 就集合啦，跟住就食咗個即係輕鬆嘅 lunch 啦 ，and then 咧就係、是、我哋咧就約佢哋咧喺一個泳池裏面集合咁樣嘅。係啦，咁嗰個泳池咧，我哋就預先已經即係 佈置好啦。 冇錯，咁嚟到咧，佢就好似一個即係好似個 party 咁樣嘅。咁係啦，咁跟住咧，我哋就叫分咗組啦，因為佢嗰條 team 有30多人咁嘅啫嘛，所以我哋分咗四組噶嘛。咁我哋就有啲 warm up games 啦，即係同佢哋做下熱身啊，拉下筋啊嗰啲咁樣嘅。咁不過 before that 咧，佢哋同即係 HR 嗰邊嘅同事咧，就叫佢哋咧啊，你哋嗰日咧記得要帶泳衣啊，同埋帶翻一套乾淨嘅衫咁樣嘅。系啦，系啦，咁佢哋有少少心理準備嘅，咁但係冇諗過咧，係直情嚟泳池咁樣嘅，就可能係諗住啊去 去游船河啊嗰啲咁样啦。咁啊嚟到泳池嘅时候咧，咁我哋就即刻咧就有个 setting 咧，就系啊，我哋而家咧就分开即系几组啦。咁我哋咧就今日下昼我哋会有一个 challenge 俾大家嘅，咁、嗯、咁就需要用佢哋嘅creativity 啦，同埋个 problem solving 嗰样嘢去到解决问题咁样。咁最后赢咗之后咧，就当然有个 champion 有一个好丰富嘅奖品啦。因为佢哋夜晚咧就设计埋，我哋会去埋即系有个 dinner 咁样嘅。 嗯 是啦是啦，咁所以呢下午嗰几个钟嘅时间呢，咁我哋就做啲咩呢，就係、一开始嘅时候分咗组啦，咁然后呢我哋就俾佢哋即係有个 task 嘅，就话啊你哋要喺某个时间之内啦，咁佢哋做一个助浮物，咁嗰个助浮物呢係可以足够佢成条 team 坐上去，由个 start point 即係由泳池嗰度啦，一开始嗰度可以爬到去最尾嗰度返返嚟 return 咁样返返嚟咁样。 都几似啲电视节目嗰啲层次喎，即係话大家啲艺员呢、全部喺个水上面呢有啲浮板啊定唔知浮台咁样咁上下啦，但就唔稳阵嘅，你只要諗方法自己爬过去啦咁样。 是啦，差唔多类似咁样嘅。咁、不过我哋个通呢就唔係好，即係唔係嗰啲纷纷落完标嘅。我哋係真係 training 标嘅。 係。 即係譬如我哋会有个叫佢哋即刻呢搵个train， 即係有个叫做 leader 啦，个队长啦。咁跟住我哋 brief 咗个队长，个队长呢就会先係譬如 say 15分钟之内佢哋就要將个 rules 呢搞清楚，然后然后分工，分完工之后呢即係再喺幾多分鐘之內呢佢哋就會睇到嗰、那個叫做個助浮物啦咁樣。咁、然後呢譬如 say 我哋再喺20分鐘之後呢我哋就開始要佢哋去比賽咁樣嘅。咁嗰個節奏呢係好快咁樣，即係真係好似一啲 competition 嗰啲咁樣，好似佢哋參加一個 race。咁譬如係 A team、B team 咁樣 ,C team、D team 咁樣。咁跟住每條 team 就係、好集中精神去做呢件事，同埋我哋一路 push 佢去做呢，咁就佢哋去諗唔同嘅方法咁囉。咁所以嗰個通又會唔同。另一方面呢就係、我哋嗰個設計裏面呢就係、你俾啲咩佢砌嗰啲助浮物呢，你估下我哋俾啲咩佢呢， 唔會係紙皮或者發泡膠嘛。 是冇錯，我哋冇 真係呀 皮皮嘅。不是不是。我哋有另一種就有嘅。不過今次呢我哋係俾一啲浮起嘅嘢佢嘅。咁 不過 係散件式嘅。譬如呢有啲浮條啦。 即係人哋游水嗰啲喎，真係人哋學游水嗰啲一條嘅。 冇錯啦，浮條啦。咁我哋有啲繩俾佢啦。有啲好幼嗰啲細嗰啲膠繩啦。咁跟住我哋有啲譬如小朋友呢佢哋話學游水嗰啲浮板啦。跟住我哋有啲浮起嗰啲公仔啦咁樣。咁呢你會想象嘅，我哋就擺喺個泳池嘅最尾嗰邊，就鋪晒喺嗰邊，即係最尾嗰邊一堆咁樣，每一組有一嚿有一堆唔同嘅浮起嘅物品啦咁樣。咁就喺遠處嘅咁樣。咁跟住呢我哋提供咗啲之後呢就叫佢哋去攞嘅，我哋就唔係直接俾佢咁樣嘅。咁呢我哋呢就叫佢哋每一條 team 裏面呢有個 leader 去安排啦，最叻游水嗰個啦，或者游得最快嗰個呢，咁佢哋呢就要幫手去做運輸嘅。係啦，即係話譬如我哋一開始譬如頭先講話哦 ,20 分鐘之後開始啦咁樣，咁我哋就即係嗰啲雞一吹 beat 咁樣啦，跟住佢哋就游50米到啦，就去運呢一啲物品過嚟咁樣嘅。咁運得幾多得幾多啦，咁佢哋可能最快嗰個咪可以運多少少囉。咁運完之後呢喺呢邊嘅同事呢就要開始呢就要去諗方法呢將佢做成一個即係助浮物咁樣。咁而點樣去做呢，你知譬如有浮條啦，有一啲叫做即係嗰啲浮板啊，或者啲浮起嗰啲公仔啲膠嘅嘢呢，咁呢係因為唔同嘅形態呀，咁所以呢佢哋要用佢哋嗰個即係 creativity 啦，去諗下將佢點樣去砌到，同埋呢一嚿嘢呢除咗係要穩陣之外呢仲要鬥快咁樣嘅。原因係咩呢，即係我哋嗰個比賽呢除咗係跟住龍舟咁樣咪爬艇爬到最快咁樣鬥快啦，另一方面呢我哋呢一嚿嘢呢我哋要佢可以變有啲變化，就係令到成 team 都可以同一時間企到上去，或者又或者係鬥最多人可以企上去咁樣。咁所以佢哋要諗啦，當佢哋要去設計呢件事嘅時候， 即係又可以夠快、又可以夠穩咁樣嘅。係啦，咁呢樣嘢都係喺個 design 裏面，或者同時呢佢哋有個 discussion 時間、或者 trial and error 嘅時間咁樣。咁所以就除咗係一個好似 race 去鬥快之餘呢，其實佢哋仲要去諗成件事點去設計咁樣囉。咁、 即係又要食腦又要討論啦。 係啦，冇錯冇錯。咁當然呢仲有手藝嘅。咁、因為呢你諗到點樣做啫。咁究竟譬如嗰啲浮條，因為我哋唔係俾一兩條佢嘛、我哋俾有二十條三十條俾佢嘅。再加埋。 扎咗一隻木筏。 係呀係呀，類似啦。真係最尾呢有一組呢就扎咗一個木筏咁樣嘅。即係正方形咁啦，跟住其他一啲即係嗰啲浮板咧，就可能係側邊做一個浮掌咁，即係好似一啲掌咁啦，佢哋我嚟幫手爬嘅咁。咁但係有一啲 team 咧好得意嘅，就做到好似一個獨木舟型咁嘅，就長型啲嘅。咁佢好似去水嘅就好似勁啲咁樣嘅。係啦，係啦， 好得意喎呢個遊戲，睇嚟我都可以有天分參與下喎。 係啊，係啊，可以啊，可以啊，係啊，因為我哋就會譬如我哋四組啦，咁我就喺個泳池裏邊啦，咁我就每人一個 corner 位啦，咁然後咧我就話啊 ，PC 而家我哋每一次就一齊請你揾一個隊一個隊員啦，企咗上去，咁通常一個就冇問題嘅，就會浮到噶嘛，係，跟住之後第二班啊，第二個、第三個如此類推，咁去到第四、五個咧就開始有啲危機嘅，咁因為我哋要係好穩陣噶嘛，咁所以佢哋會諗方法，譬如邊啲同事上先啦，或者坐邊個位咁啊，務求咧令到佢最尾嘅時候，譬如成組佢有八個或者九個人嘅時候，可以上到去嘅。咁但係最尾好搞笑咧，就係通常咧去到七個島就好冇問題嘅。但如果去到八個咧，佢哋就要即係個船一路沉啦，跟住佢哋一路好堅持咧，因為我哋會數，我數十 數人頭 咁樣。係啦，因為即係譬如十秒之內究竟有幾多個人頭仲喺嗰個木筏上面咁樣嘅咁啊咁。見到他們很堅持，總之那個木筏未冧，他們都是keep住一隻腳是夾住那個木筏走的，是很過際的，而且同事之間都很 warm 的，因為一開始呢都得意的，一個 team building 一開始呢其實同事都是有些疏離的嘛， 始終可能不是很熟啦，又不是經常都說個個都是合作性是很密切的嘛， 是啊，是，而且我們不會無端端的同事去沙灘的嘛，或者玩下水的嘛，而且始終我們會穿一少啲嘅，比平時公司又好正經咁樣。咁但係嚟到呢度嘅時候咧，咁未必咁慣。但係慢慢，因為佢哋一齊要工作啦，即係一齊去做嗰個木筏啦，或者係要去砌嘢啊，去 try error 啦，跟住佢哋落水啦，同埋因為好熱噶嘛，咁落水之後個人咧係會放鬆啲嘅，同埋係會即係點講，願意多啲去行動啊，主動好多咁樣。 明白啦，聽阿 Condy 講咗咁耐咧，我就悟出咗今次 team building 嘅真谛咧，就係同舟共濟啦，即係大家喺個水上面咧，用一啲唔同嘅工具咧，就可以扎成咗。嗱，你頭先都講話，一係獨木舟啦，一係就木筏啦，都係船嘅形式，即係其實都係代表住大家團結去用自己嘅力量同埋創意去創造咗一個團隊可以一齊前行嘅工具。希望呢一種精神都可以帶到去工作上面啦。 好啊， 好啦，今朝早唔該曬 Condy， 好，唔客氣， 拜拜。 唔該曬 Barbie， 唔該曬 Condy， 咁我自己即係都幾羨慕咧，即係負責搞 team building 啲人，因為佢哋成日都可以好開心，同埋有好多機會咧可以戶外嗰啲嘅玩樂啊，咁啊都相當之唔錯嚇，咁啊成班人咧面對住啲問題一齊解決咗嘅時候咧。是开心的，最开心是什么呢，就是又有得出去玩嘛，即是美其名就说 team building， 我成日都哇出去玩了，件事都是好的。好啦，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一两阵的微雨，日间最高的气温去到26度左右，吹和缓至到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未来几日都是大致天晴的，日头炎热了。22度的气温现在都算是清凉的一个早上，相对湿度 77% 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5中级度的水平。时间好快脆去到早上的7点钟，转头会分途广播了。普通话台呢分途广播之后会有音乐早点的。晨光第一线，白卷号就会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钟去到10点钟。转头除了有我之外，芭比林慧都会回来跟大家一起见面的。留守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转头再见。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混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五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现在的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是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在美国，有一条兴建中的行人天桥严重出事。 点解一座全新落成的行人天桥可以无啦啦冧落嚟，砸死揸车翻工翻学的人噶？ 去到西班牙就仲得人惊，有项工程搞到全国地震添， 间间屋都喺度震，到底边度出错？ 究竟点解佢哋会出事嘅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点解工程又出事？ 今晚9:30， 港台电视31。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好啦，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咧，而家7:06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喺我哋嗰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咁啊，一齐望一望先。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都是今日由上午嘅8:00去到咧就晚上9:00，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都会进行射击练习噶。日头练习嘅时间啦，咁啊，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晚咧就会有红灯指示噶。咁啊，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咁啊以免发生危险啦。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嚟到晨光交通天文台，先同林慧芭比讲声早晨先。 早晨啊，白元浩。 再搵埋 Didi 出嚟，同你讲声早晨。 早晨啊，两位。 早晨，我 Didi 今日着得好靓啊。 系啊。 红雀咁 啊，变化啊， 系啊，睇到啲靓嘅颜色咧，个人咧朝头早会心情好啲噶。 系啦。 是啊，真的，因为我很喜欢呢黄色、紫色、绿色这些颜色。 是啊，下次呢不如你回来的时候呢，听众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这个虽然是直播室啦，不过你有窗口的。 是。 是啦。 你意思是叫他出面一匹痒痒啊。 在出面跳着舞先。 这么犀利。 行个 catwalk 咁啊。 令到我们都醒一醒咁样。正啊。好，咁今天早上交通先交给 Didi 啦。 好啊，咁提提大家啦，为了配合这个强制的检测安排啦，荃湾的芙蓉街啊1至5号呢需要暂时封闭的，荃湾的芙蓉街1至5号需要暂时封闭。另外呢就是前几日的了，这个水管紧急维修啦，油麻地的卫理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对出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在呢这么多条隧道都是恒常那两条隧道开始有车龙的。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电话机楼。而路面方面呢就有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咁就排到去果栏嘅。交通呢就係咁多啦。 嗯。 咁啊，今朝早都希望啦，会陆续都畅顺啦。好似咧，而家咧啲交通已经适应翻咧嗰个大咗嘅吞吐量，即系啲学生会翻学啦。咁但系咧，至于今个礼拜尾咧，咪开始考 DSE 嘅， 系 亦都应该多咗考生咧去叫做四围去啲唔同嘅路线嗰度试咗搭车，同埋当日嘅交通情况先。 对， 系啊，咁所以可能呢啲钟数咧都会开始有呢一类嘅小朋友啊出没噶啦。对于我哋嚟讲都系小朋友啦。 去到试一试下嗰个交通嘅路线。仲要系喺嗰个时间试咧， 系啊， 其实系最好嘅方法嚟嘅，即系你容易啲预嘛，系咪先？ 系啊，嗰时候我仔考 DSE， 我都要叫佢咁做啊。 哦， 不过佢曳又唔听话。系，不过我觉得预松时间好紧要，即系你例如要7点到市场啊，7点半到市场，你咪早啲咯，6点零到市场咯。系啊，我觉得咧每一样嘢都系预到好松咧，就自己唔会咁紧张。不过咧有个好消息咧，今朝早话俾听众听。 系。 系啊，因为咧城巴咧有4条新开嘅巴士路线。 哇，好开心咧！边区嘅 嗱，住港岛东嘅朋友留意啦，港岛东啦喺西湾河就会系来往新界噶。咁点样行法咧？嗰4条巴士线咧就话俾大家听啦，686号啊，就会来往大围站同西湾河嘅。 系哦，几好 啊！系啊，好 大围站， 好似都好远程咁样啊。 因为搭巴士可以悭好多时间。 系啦，因为大围站本身都系一个几大嘅交汇处嚟嘅。咁入边大围站又有小巴，又有巴士可以俾大家转车。如果转埋过去西湾河咧，咁又方便咗啦。 系啊，嗱，几得意嘅。而家咧，我发觉咧，好多咧啲巴士咧开嘅特别班咧，都系净系放朝头早啊繁忙时间同埋傍晚嘅繁忙。 系啊系啊，我都见到有好多啊。 几好噶，咁呢一个六嘅路线咧就会有朝头早嘅7:02啦、7:05、7:09同埋8:02嘅。咁另外咧下午咧就6:02啦、6:30、7:00咧同埋7:30咯。 嗯， 系啦，咁啊，听唔听得切啊？你 听得切， 听得咁犀利，听得切，听唔切唔紧要。其实略略知道有呢一条路线，自己上网揾翻边一条线几点钟有啊？因为时间完全唔同嘅。不过只不过你要知道，朝头早有四班，下午嘅繁忙时间都有四班啦。好啦，另外一条咧就系933路线，系好啊，来往荃湾西同埋西湾河。 哇，益咗你啊呢条。 系啊，好好啊，呢个荃湾西同埋西湾河嘅就系933啦。咁个繁忙时段我都系唔讲啦，即系自己上网 check 下，都系朝头早7:00啊。 荃湾西去到西湾河， 咁另外976就系来往元朗新田同埋西湾河。 元朗哇咁远啊！ 系啊，元朗嘅新田啊， 唔知要搭几耐咯，我真系成程车。 咁我谂如果佢行大榄隧道， 一个钟啩， 唔系行大榄隧道，又再行大榄隧道， 应该行大榄。去元朗应该行大榄， 好快嘅啫。 哦，系啊， 系、 嗯、 啊， 可能8个字都到。 系啊，咁一阵我讲下我搭过嗰条巴士线咧，唔系呢条，因为呢条系26号先至开啊，呢4条。好啦，最后一条咧就系989啦，来往火炭嘅骏阳村至到西湾河。 哦，西灣河突然間交通方便咗好多， 突然間多咗4个巴士路線。 港島東嘅朋友真係好開心啊！咁其實咧，點解我咁講咧？因為我樓下咧都開咗大約年幾兩年啦。嗰條巴士線咧就係934啦，哇，幾方便啊！由荃灣去灣仔，你知唔知啊？非繁忙時間。唔係，佢一定繁忙時間，唔係非繁忙時間。 繁忙時間， 繁忙時間，我5个字或者4个字，竟然可以去到由荃灣去到灣仔，你搭地鐵慳翻成4个字時間。 係啊，係， 真 係 好正，因為佢行條 即係嗰條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啦， 真係好正。 我屋企附近咧都有一條巴士路線咧，咁由大埔嘅大美督啦，咁直接開往呢一個觀塘。我聽啲口碑都幾好，即係幾快脆可以去到。 係啊，行高速公路真係好快嘅，快過你搭港鐵或者係其他嘅。 係啦， 我都中意。搭巴士睇下风景啊嘛， 啱啊！ 我中意咧坐喺个巴士度咧，哇，听歌最开心。而家好啦， 梗系听二台啦， 神 光 第一线啦，听住。 好啦， 傍晚未有噶嘛，冇傍晚第一线啊嘛，听住先啦。 听重播，听住二台咯。 好啊， 好啦，唔该晒 Didi 咁啊。天气方面咧，要问阿 O 出边点样啦？早晨啊 ，O 系早晨，小白早晨，巴别早晨，咁多位神光听众，早晨早晨， 早晨啊， 点咧啲天气？ 哇、啊！今日都系阴阴凉咁样咯，咁啊都大风嘅、哦，但系就冇琴日咁大风啦。咁啊，望去天空嗰度咧，就唔系乌云密布嘅，放心。不过都系阴天 feel 啦，估计咧晏昼时间啊，有机会啊都会晴天翻嘅。琴日都系咁嘅一个状况啦。咁头先听到Didi 讲咧，话有好多新嘅巴士路线啊，咁啊，可能咧有啲唔同嘅考生啦，以至咧唔同嘅。上班人士咧都可以有機會咧實習一下嚇，呢、這個都係需要去先做第一次嘅考察先啦，咁樣咁特別係話禮拜尾咧，阿芭比頭先講啊就係話禮拜尾已經考 DSE 咯，哇又咁快又一年啦，咁咧啲考生們咧又要磨拳擦掌，又要應付呢個咧 公開市啊嚇，咁啊你話唔緊張就假嘅，或者咧唔辛苦就假嘅，咁嗰個考生無論你努力考定唔努力考，其實你都有付出噶嘛，或者你成績好定成績唔好咧，都有付出噶嘛。咁當然啦，付出好多就唔代表咧，即係收穫係好多噶。我覺得公開試有陣時咧，即係考試呢家嘢都係一命而運三風水咁樣，地積陰德啊，五先讀書。 哇！你講埋咁多添啊！ 我係啊，五先讀書。 我驚佢啲考生聽完啊O 咁樣講之後，而家開始去捐錢啊！值多啲啊！ 嘅你阿 Bobby 講得啱啊！你同阿女女去賣下旗啊，做下啲好人好事都 儲埋係嘛？儲到考 DSE 個試就差唔多啦。 係啊，喂，真係、哦、有陣時，我記得舊時細個，特別係有啲歷史科咧，我背曬㗎啦，明明啊出嚟都係得七啊零八啊分。咁究竟點解呢？咁樣即係實會有呢啲情況，我估學生哥或者我哋三個都有試過啦，即係準備好充足，點啊？今次仲唔100分威俾阿爸阿媽睇？點不知啊？有陣時都會強差人意，又調翻轉頭就係、是、有陣時準備好多好多，哇！即係有陣時冇乜點樣準備，跟住咧。擦边球哦，又 OK 喎，唔系咁差喎。 即系话俾我哋听咧，其实答问题咧，长系冇用嘅，答中个重点先至系 point 啊。 系啊，咁啊，希望大家即系可以俾心机努力啦，同埋好运一啲啦。啊，即系努力加油嗰啲留翻俾小白同埋 啲父母啊嘛。 啲好运我哋都好需要噶。 唔系，我哋都系积多啲阴德先啦，肥佬。 啱啊！ 好啦，唔该晒， 天气交俾你啦。 唔该晒，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最高气温会到26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咁啊，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噶。啊，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系炎热嘅。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5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朝头早啊，上下堂先啦，有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星期二早上嘅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咧，今朝继续邀请到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倾偈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今朝早咧又有一个 case 咧，睇下周博士可唔可以帮到手啦。就系、是、咧关于一位退休人士啊，呢位爸爸咧其实佢就好能干嘅，即系由佢年轻嘅时候咧自己白手兴家去到创业啦，咁啊结婚之后咧就养起成个家庭啦，亦都凑大咗两个仔仔啦。但系而家咧到咗退休嘅年纪咧，突然之间要佢退下来咧。佢就有好多嘅唔習慣啊，咁但係冇辦法，原來咧佢去到呢一個年紀咧，身體都開始咧響起警號啦，咁啊年紀咧亦都去到咁上下嘅時候咧，都係時候要休息下啦。咁不過咧，啱啱退休嘅呢幾個月咧，情緒都幾波動啊。咁啊，周博士，你有冇遇過呢一類嘅朋友，即係喺退休嘅時候咧，都面對住即係心情嘅一啲大嘅轉變，點樣可以幫到佢哋，或者佢哋自己啊，又可以將個重心擺喺邊一度咧？ 是啊 ,Kitty, 你讲得好好，退休是人生一个极大的挑战来的。特别对男性，因为男性一生的自我价值呢往往摆了很重在的事业上面。咁就正如离婚对女性的冲击是超大一样，而很多男性一退休之后呢两三年后就有抑郁症有 cancer 等等等等呢都有一定的比例的。咁原因就是他当他适应不到找不到个自我价值感。因为过去那个我是建基紧我将卡片嗰度嘅，我系工程师，我系建筑师，我系校长等等等等。佢好 proud of， 好自豪我呢个工作。然后忽然佢冇足够嘅心理准备之下，特别系被裁员嗰种啦，即系如果退休系有一个冲击咧，嗰、那个伤害可以好深嘅。特别好多时男性咧，我哋男性系唔习惯表达自己嘅感受啊。好多时问佢点嘅，我冇问题啊 ，OK 啊 ，OK 啊。都是咁啦，咁样，但系里边可能好怨恨啦、抱怨啦、无奈啦、委屈啦、伤痛啦、悲哀啦、自卑啦、难受啦、恐惧啦、即系焦虑啦等等啦吓，一路唔处理嘅时候咧，好容易出各种情绪嘅症状嘅吓，咁所以作为佢身边嘅无论家人朋友，几样嘢好重要嘅吓，第一咧就系让佢建立翻一个新嘅社交圈子、朋友圈子，因为佢可能已经失去咗个同事嘅圈子啊，因为工作圈子有可能有啲利益关系，佢唔方便。 言或者有，因为可能被裁员啦吓，里边太多怨恨、太多情绪喺背后吓，咁所以能够支持佢，咁香港有好多唔同嘅即系慈善组织团体嘅喺呢一方面咧，俾一啲退休人士嘅去参加吓，系非常健康嘅吓。咁特别能够佢有一个新嘅目标咧，系好重要嘅吓。一个人嘅生命力咧，同佢揾唔揾到佢人生嘅目标系好有关系嘅吓。即系当佢冇晒目标嘅时候咧，点都令到佢创造目标啊。譬如佢喜欢动物嘅，养个小动物啦。譬如佢喜欢运动嘅，佢参加啲运动，有啲比赛，翻嚟去玩啊等等啦。做啲慈善工作，再帮一啲有需要嘅人啦，等等啦。咁呢啲都系啲非常非常之有效嘅疗愈嘅。譬如就用刚才动物嚟讲啦，好多研究发现咧，猫猫狗跟动物疗愈嘅成效系非常高嘅。特别对一啲老人家或者长期病患者咧，佢对人已经失去晒信心啊，即系觉得人系蛊惑嘅，系。生命是没有意义的，他已经不想跟人聊天，同埋背后可能很自卑，觉得我没有价值，我老了，我现在失业了，我没有用了，没人会理我，没人会爱我的了。即是当他跌了下去一个咁沉重的自卑感里面，他见到人都垂头丧气，相反见到一只猫，见到一只狗，只狗走埋舐佢，佢黐埋喺度掠佢，佢好开心，同埋佢冇杀伤力啊嘛。佢覺得可以盡情將佢啲心事咧，我哋聽過啲故事好精彩嘅。佢自閉症對人唔講嘢，但係佢對住只狗就好多嘢講啊。 嗯， 因為佢覺得好安全，可以講曬所有嘢。而貓特別狗好忠誠噶嘛，咁所以我諗呢啲都係其中一啲小法門啦。我諗背後嘅重點就係讓呢位退休嘅朋友揾翻佢生命嘅價值，盡量令到佢有目標。而個方法可以同佢一啲。即是社交的圈子，特别一些有目标的社交圈子，比如一起去行山、一起去游水那类这样，那这个可以逐步可以帮到他去找他的目标。特别如果那样东西是他帮到其他人呢、这个是最有效的，即人与人的连结，因为我们是感情的动物，那这个他就找回他生命的力量的。 是、啊、这个我也有少少分享的，就是我有个朋友的、妈妈呢，她退了休啦，因为一路上班、的时候呢，其实她都很忙，没什么时间照顾家，那退了休又是遇到这个即是觉得、哎、突然之间好像没什么重心的问题，怎么知道很快呢就、上手了，有一件事就是煮食物。后来呢他家人很好，即是他的仔女见他煮得这么漂亮，就又帮他影相，甚至又帮他拍片，帮他开了一条 channel， 他自己呢又好像变了有第二个事业，即是虽然当然就不是赚钱的，纯粹是为兴趣，但是他就得到很多的乐趣，即是、啊、原来、我做这些都、得到咁多人关注啊，或者咁开心可以分享出去噶，咁啊令到佢咧又好快从嗰个叫做低谷啊，或者好似哎好似冇重心嘅生活咧，变得啊好有乐趣啊，好有憧憬，每一日啊谂煮咩饭俾屋企人食咧，噶拍啲咩片摆上去同人哋分享咧，咁样啊我见到又几得意，即系原来老人家咁样又都几开心噶，唔系后生仔先做 YouTuber 噶。 是啊，呢个极好嘅例子啊！如果用呢个例子咧，最重要嘅窍门咧，就系、是、每次拍完片之后，佢嘅家人咧留意一下嗰个 feedback 嗰啲回应，然后将啲 feedback 嗰啲回应咧俾翻呢个妈咪听，俾翻个妈咪睇，甚至每次拍完片咧都叫鼓励妈咪讲多句：你觉得我咁餐好唔好食啊？你讲俾我听啊！或者你有啲咩其他窍，不如你又教下我啊！因为我哋每个人都系社会嘅动物嚟噶，都系 social animal， 我哋好需要人与人嘅互动，好需要人与人嘅行。肯定的，我哋作为仔女讲几多说话咧，就唔够其他啲另一个唔知咩朋友就跟呢个妈咪煮食之后咧，发觉好好食，令到家人好开心，咁呢个妈咪就会好感动，好有生命力啊！咁所以我鼓励大家可以试下啦，即系多啲鼓励翻、欣赏翻身边嘅朋友啦，同埋试下用刚才阿 Kitty 嗰个超好嘅例子啦，系嘛？每个老人家每个生命都可以有佢嘅历程，譬如一个老人家话咩都唔识，其实一定有价值，可仔上网。一分钟讲你的生命故事咯，你个老人家你一定有你的故事噶，你唔需要啲咩伟大社会成就噶、你讲你点凑仔啊，用一两分钟去讲，讲完之后咪叫啲人俾啲回应你，然后我身边就帮佢搜集啲回应讲翻俾佢听，好快个老人家可能就算唔系 YouTuber， 佢已经好有力量，好有价值。即是透过贡献他人的过程里面找回他的价值。 是跟周华山博士谈了这么多集，其实我都很深深地学了很多不同的道理，其中一个就是、原来令到人的心灵、或者情绪上面开心一点、或者健康一点，有很多不同的法门和方法可以做得到，可以帮到手的，而呢不是只是说跟他讲道理讲道理就可以的，即是这个呢我想很多人呢以前都不明白 明白，即係會犯錯，即係啊，佢梗係諗唔開啦，或者佢梗係轉牛角尖啦，等我話醒佢，或者同佢講下道理先。其實原來咧，只要幫佢諗啲方法咧，都唔係咁難去到解決嘅啫。 是啊，你讲得好好啊，所以我哋试下下次多人提问题，唔好咁急于俾答案啦。我太急于去帮人，其实害咗人嘅。因为我哋一咁急于讲去俾答案、俾建议咧，其实第一系打断咗佢个思路啊。第二好似令到佢更加觉得冇用啊。同埋我哋假设咗我哋嘅一定啱对方，我哋所有嘅睇法咧，只系我自己个人特定时间、空间、经历嘅睇法。对同另一个同我完全唔同成长背景嘅人咧，其实根本未必合适嘅。所以想帮人最好方法就是聆听啦，然后可以试用发问嘅方式。明明你谂嘅答案啦，可以同阿仔仔啊，如果咁样，你觉得点啊？或者阿妈，如果咧你唔使一日 call 25个 call 俾我噶，你 call 完之后咧。两个钟头后唔见你先复，我先点？你觉得点啊？即系等佢觉得佢有选择啊，咁呢个会系一个更有效嘅方法。 好啊，唔该晒周华山博士，咁我哋下个星期二再倾过啦。 奥运圣火将会喺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喺神光第一线紧贴呢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22度的早上，阿欧都回入嚟啦。 是啊 ，Bobby 同埋小白啊，头先咧咪讲读书咧，都真系要靠啲彩数嘅，有阵时你。唔能夠讀曬成個世界歷史啦，咁、 啊、 如果你揾嗰啲冇出道，咁你咪答唔啱咯，或者你唔係好識答咯，真係有啲難度。 温錯書你哋有冇聽過？ 有、啊， 即係例如原本 係背默咁先算啦，係啊， 係啦、啊，背默啦， 即係譬如張進酒咁樣，即係要背呢一篇嘅，咁、點不知咧？ 背錯咗第二篇。 冰居行咁樣， 我冇試過温錯書 我有聽過， 我淨係試過唔記得咗要温書咯。 哦， 係啊，我真係試過，好驚噶，跟住之後。 有试过唔记得咗默书，唔记得咗考试啊！ 咁冇计啊，即系唯有交白卷啦。你人生有冇试过交白卷啊？ 冇，咁又冇。 咁如果你 我又 唔 可以 话 交白嘅，但系我会乱写咯。试过 系啦，咪点都写啲嘢出嚟。 嗱，默书又好难嘅。如果你冇背到，你好难背默得到啊嘛。 嗱，背默就冇可能噶啦。 系啦，一定唔得。 即刻作文咯。作一篇 Sony 嘅文， 今天我忘记了要默书，对不起老师，求求你， 起码有诚意啊，系咪先？ 系啊，不过我中文老师好记得，就算你有啲同学好差咧，佢都会俾翻五分你。 哇，咁你个老师真系好好、啊，你知唔知？ 五分系参与分，因为。 我有個同學，我到而家都仲係好記得啊！係嗰陣時小學，好似唔知係五年班咁樣啊。第一次咧，嗱，應該人哋中學先學負數噶嘛。我小學五年班就識負數，點解呢？因為我有個同學默書係-35分。 哦，咁 跟住 乜嘢啊？究竟 跟住咁，我同學就問啦：老師，呢個咩意思啊？咩叫做-35咧？咁跟住阿老師就話啦。留翻35分，下次再扣过。 吓、啊，点解要咁样做啊？ 因为咧，嗱，我哋嘅计分方法系咁样嘅，错一个字咧就系-5分，咁佢错得多过20个字啦、啊，就要负多35分。 今日是今日了啊，系咪先？ 我都觉得 留翻下一次啊。 即系你哋下次无论几努力都好啦，你就算考100分都要减翻35。 即系下次你就算100分，你都系得翻65分。 系啊，我好残忍啊！我觉得呢件事，比起我都觉得好冇动力咯。 系啊。 好惨， 好似还卡数咁呢个， 系 负债子还咁样， 好似都还面皮咁样， 系好惨啊呢个感觉。 系咁啊，点解无端端考试咧？除咗 DSE 之外咧，其实有一个国际新闻都几有趣啊。咁啊，嚟自美国嘅著名军事学院啦，西点军校啦，上年啊爆出咧44年来咧最严重嘅作弊事件，73名嘅学员咧喺微积分考试嗰度集体作弊啊，已经勒令咧其中8个人要退学添啊。50个人咧要留级1年，咁你以为咧读军校都系做啲体能嘢啦，咁点不知咧佢哋都系学院派嚟噶嘛？ 系咯，原来都要计数 咩弹道导弹点样飞啊嗰啲， 系啊嗰啲微积分究竟咧啊嗰、那个子弹个射程系几多乘几多？ 所以你唔识。我哋就要隔扯你，因为好危险嘅，你一计错数。 系啊，有阵时歪咗麻烦啦，唔知会唔会系咁样？咁啊，点解会发现呢个作弊事件呢？发现啊，校方发现咧部分同学嘅答 案入面犯下同樣的錯誤、 哦、 而且這個錯誤不是很常見、嗯、是有成七十幾個人都一起錯一樣古怪的東西這樣、哦、這樣被揭發 都想像到他們的學習態度都是幾為威威的 但我的感覺很古怪其實你幻不幻想到七十幾人一起出貓是很難的呢 所以我就话佢入边嗰个学习嘅气氛咯， 系咪啊？用咩方法可以七十几人一齐出猫、哎、 可能系好 old school 传子仔嗰啲，不过 哇，传到七十几人都好劲喎。 头先都讲， 直头开声讲添， 系啊，头先都讲，即系考试一命二运三风水，入边系冇包括咧。出貓呢一個元素嘅， 嗱，我出貓係唔啱噶，千祈唔好咁做啊！ 係啊，因為每年咧考評局咧都有好多咧即係作弊嘅事件，會喺報告嗰度寫翻出嚟嘅。咁、嗯、每年都有啲考生作弊啦，咁、嗯、大家真係咧引以為戒啊！憑 實力啊！ 知知 今日係四月二十日，星期二，農曆三月初九，適宜出行入宅， 做邊樣好呢？ 想做边样就做边样。今日忌祈福动土， 咁乜都唔使做， 睇你有冇心啫。今日都系联合国中文日， 我知道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昨晚围封荃湾丽城花园第二期第四座和芙蓉大厦，列明为受限区域，至今朝早大约七点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截至凌晨一点，合共近120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政府正在两处受限区域进行执法行动，确认所有人士已经接受强制检测，政府会另行公布正式撤销相关宣告的时间。丽城花园和芙蓉大厦分别有915名和280名居民已经接受检测，政府派员到访，分别有15户和20户没人应援，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政府今日起禁止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的民航客机来港14日。香港家庭佣工雇主协会主席容马山仪认为，停飞影响外佣来港工作，令到雇主感到无奈，但可以令雇主无需承担外佣到港才确诊的风险。有外佣中介团体估计，至少有过千名的菲佣未能够来港，担心若果菲律宾的疫情不受控，持续停飞，会有更多的雇主受影响。劳工处话，政府已经实施多项的协助措施，除了容许雇主延长即将离任外佣的合约有效期限，亦都进一步延长外佣然后返回原居地的弹性安排。如果外佣在首次一年的延后期内仍然未能够返回原居地，可以在雇主的同意下申请进一步延长逗留期限，直至合约完结。一名90岁女子遇到电话骗案，五个月内被骗去大约2亿5千万元。警方说，受害人去年八月接获一名自称为内地官员的电话，一名自称内地公安的人士事隔几日去到受害人的住址，提供一部连 SIM 卡的电话给受害人用作联络。受害人按骗徒的指示，去年八月到今年一月期间分11次存入大约2亿5千万元至到骗徒的指定的银行户口。警方说，受害人的家佣曾经察觉情况可疑，并打给受害人的女，但未能够阻止骗案继续发生。受害人的女最后揭发事件，受害人今年三月报案。在欧洲12支足球劲旅宣布另起炉灶，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星期二的早上时间来到7:38，早晨钟哥，早晨欧，早晨晨光的听众。 点啊点啊、 我想分享一下，其实我自己有一样东西是很喜欢吃的，就是虾饺、哦、由细到大都是的。 烧卖呢？ 烧卖又麻麻地。为 什么呢？ 因为虾饺是虾 咯， 你哋可以 买好多猪肉啊！ 虾饺同烧卖系不敌嚟嘅， 系咪啊？ 即系你等于你去我哋食咩啊？食虾饺烧卖咯，一定会讲晒噶。 等于凤爪同排骨， 系啦。 明明可能有机会唔系一碟嘢，排骨咪排骨咯，凤爪咪凤爪咯，但凤爪排骨咁样 叫。 阿姐阿姐，唔该，有冇虾饺烧卖？你一定系咁样叫噶嘛？你唔好净系讲有冇烧卖啊，或者有冇虾饺啊咁样。 但如果你两个人去饮茶嘅话，一笼虾饺加一笼烧卖都已经占咗好多咩噶咯？ 套餐嚟嘅，即系你接受一个男人嘅优点，亦都要接受埋佢嘅缺点一样。 哦，竟然系咁， 要包埋嘅，同埋咧。虾饺烧卖有先后次序，你唔可以叫咗烧卖先，唔可以叫咗虾饺，唔可以叫咗烧卖先，你唔可以叫烧卖虾饺， 系 即系虾饺系大佬行先嘅， 你唔可以调转嘅，你会唔顺噶？你试下讲啊， 烧卖虾饺 唔顺，真系唔顺嘅，即系凤爪排骨一样啊，你唔可以叫 排骨凤爪， 唔得嘅， 唔系喎，排骨凤爪好似顺啲喎， 唔系都 即系顺咗 凤爪排骨， 凤爪排骨顺啲，但系都好过烧卖虾饺。 系我非常认同中国嘅观点，旧时咧都 你又系你又系打孖咁上嘅， 唔系啊， 打 孖上，旧时都有价格嘅分歧噶，即系赖低咗烧卖噶嘛，因为虾饺系顶点或者特点噶 嘛，咁真系多啲虾啊嘛。 随住猪肉嘅价格上升，烧卖都跑上嚟啦，佢都成为顶点。同埋特點咯，依家係同一點嚟噶。舊時我細個負責攞點心啊，僆仔嘅時候，燒賣咧就阿爸阿媽攞完翻嚟咧，個嘴臉開心啲嘅，冇咁貴啊嘛。蝦餃咧 即係睇你攞啲咩翻嚟。 蝦餃就算啦算啦，一個禮拜先飲一餐茶咁樣。依家唔會噶啦，一樣價錢 嘅。所以咪有呢個點心拼盤嘅出現咯。既然佢哋都差唔多嘅樣咯，跟住就一籠有一粒蝦餃，一粒燒賣。即係如果你一個人去食嘅話，可能加多一粒牛肉咁樣。 我唔得嘅，我要好傳統。 一定要一籠就係蝦餃，一籠係燒賣。 啊，話時話好耐冇同你飲茶，幾時有時間同我飲間茶？得閒飲茶。 喂，點解我咁講咧？就係因為我記得。 阿芝，喂，真係 約， 真係約。 係。 喂，嗱，交換電話 ，WhatsApp。 其實我哋呢個時間係最啱㗎，一做完節目。 嗯。 即系十点钟落去饮茶， 系攞份报纸咁系嘛，退休咯，唔使谂咁多啦。 食早餐啫，喂，讲翻先。我话点解突然之间咁讲咧？就因为我记得我妈话我咧细个嘅时候去饮茶咧，就净系中意食虾饺，因为细个嘅时候咧我就唔中意食嘢乜滞嘅，就所以好偏瘦嘅，就偏食啦咁样。咁但系咧，唯独是虾饺呢一样嘢咧， 就食好多， 但系咧就好衰格，就唔食皮咁样。 吓，哇！真系真系唔要得呢个， 但系而家我食噶啦，而家食噶啦。 虾饺皮好食噶， 我睇下点整，真系有啲咧系好厚同埋好硬，又冇味。 你唔会厚到好似粉果咁厚噶？ 因为我细个时候，我谂已经系重口味嗰啲嚟噶。 一个粉果咁厚噶， 粉果咁样仲虾饺又点？ 但系粉果佢虽然厚，但系佢个质地同虾饺皮系唔同嘅，即系粉果佢系透啲嘅，即系嗰个系烟硬啲嘅。虽然佢厚，但系佢个质地都系唔同。但系如果你虾饺好似粉果咁厚咧，其实佢系直头系硬嘅。我會覺得係啦，即係實嘅，咁所以咧細個已經對呢個飲食係好有要求啦。如果佢個皮係好薄咧，我就會食啦。咁最近咧我就睇到一單新聞咧，就係喺印度嘅，咁有個人咧佢就玩命啊，食好多雞蛋。佢就唔係食蝦餃，食好多隻雞蛋。咁點解咧？就並不是因為好似我咁，淨係中意食一樣嘢。佢唔係好中意食雞蛋，而係咧有人同佢打賭。咁其實好少錢嘅啫，嗰度折翻嚟香港其實都係207蚊左右嘅港紙啦，即係嗰個2000蚊盧比咁樣啦。 即係 維啖 氣， 維啖氣就問佢：你食唔食到50隻雞蛋啊？咁啦。咁咧就真係發生咗一件好不幸嘅事情啦。你估下佢食唔食得曬啊？ 你咪先。嗰隻雞蛋點樣整先？嗱，如果佢係烚到好熟咧，你就好難。 喂，其實炒蛋又真係好似好啲喎，即係食落去冇咁。 又或者如果你真係就咁樣飲，即係就咁樣生雞蛋， 液化佢 又唔同啦。如果你話炒蛋又唔同啦， 有一個食法係難啲啊。溏心蛋啊难啲，唔知点解你只蛋变咗溏心蛋咧，漏啲个感觉， 系啦，又或者整到啲铁蛋嗰啲咁样实咕咕嘅， 嗰啲又系，即系台湾嗰啲铁蛋又系， 实嗰啲真系好饱啊， 系唔系溏心蛋都系噶，有阵时你。 貪吃咧，你想追加多一兩隻溏心蛋咧？通常都 但起碼佢個黃都流流地，即係流流地深啊！即係如果烚到熟曬用飽喎。 如果阿崔傑同而家講呢個，應該似係應該係烚熟咗嘅雞蛋啦。如果咁樣去比啊， 我估係啦， 佢一個挑戰， 即係正常挑戰，即係好似 烚熟曬佢， 係啦，即係個視覺效果即係似啲啦。 喂，如果五十度都係蛋似蛋嘅料理唔同嘅，有啲咧就玉子燒。有啲咧就同你整咗茶葉蛋，有啲就醃鹹咗佢，有啲總之唔同嘅整法咯。我而家諗唔到咁樣，咁會唔會舒服啲咧？嗰五十隻蛋會容易啲食。 其實我試過有一次咧，喺一間餐廳食一個奄列啦，咁佢好出名嘅，好大份嘅，佢係諗住即係一個正餐咁俾你食。我唔記得佢話係六隻蛋啊，定係四隻蛋，我食到一半已經覺得好飽啦，即係我望落去咁奄列啫，都係大份啲啦。咁但係原來你食到落去嘅時候，一樣係滯，即係你唔好以為變咗一個 form， 即係佢變咗一個炒蛋或者變咗即係另外一個形狀，係好似即係容易食啲。我又原來即係親身嘅經歷係覺得原來兩三隻已經係好飽噶啦， 證明佢冇溝水咯。 真材實料， 真材實料啊！ 喂，嗱，講翻呢一個人啦，嗱，佢就冇喺新聞嗰度講點樣去食呢一隻蛋嘅，咁我估都應該係烚蛋啩。咁但係咧，佢真係好不幸地過咗身。佢食到咧四十二隻嘅時候咧，就昏迷咗啦。咁到底點解會咁樣咧？即係 點解佢仲要堅持啊？ 就係胃啖氣咯，頭先你哋已經講咗，或者佢唔知道個後果係可以咁嚴重，佢可能諗住我咁頂籠咪都食滯咗啊，或者嘔翻出嚟啊咁樣咯。咁後來咧就有人講翻點解咧咁，佢話原來咧蛋黃嘅膽固醇含量咧就其實都幾高嘅，如果你食過量嘅話咧，就會嚴重破壞消化系統啦，咁最後咧可能會導致心肺功能受損嘅。咁啊，相信佢呢一個暴飲暴食嘅行為咧，就即係令到佢身體即係突然之間起咗一個好大嘅變化啦。咁當然就希望大家唔好因為一啖氣，你挑戰啲乜嘢都好，即係之前都有好多呢啲比賽噶嘛，即係食雞蛋又好，食辣椒又好，你以為自己嗰個極限係可以去到嗰度，咁但係原來你後屘發覺嘅時候已經遲咗啦。咁但係咧，隨之而嚟，我見到即係附帶嘅一個法寶咧，我覺得幾得意嘅。如果星揾到翻嚟咧，其實我覺得係會賺到好多 like 嘅。咁啊，睇下阿星揾唔揾到啦。這個、呢一個咧係同雞蛋有關嘅神器。我細個食雞蛋咧係唔中意食個蛋黃嘅，尤其是係烚咗。即係你會覺得佢有陣味嘅，係啦。咁原來咧好多小朋友都係遇到呢個問題，而呢個神器咧就能夠令到家長咧係解決咗呢一個問題嘅。呢、這個神器就叫做甩蛋神器。咁佢咧 走咗個黃佢咯，可能係咪？ 嗱，其實佢又唔係真係抌走佢，佢只不過係令到你見唔到或者你食唔到嗰陣味。點樣做嘅咧？就係、是、佢好似一個透明嘅杯咁樣，就高高地啦。咁你咧就將嗰隻生嘅雞蛋咧擺入呢個杯嗰度。咁然後咧，你就將佢其實有條繩嘅。咁我諗佢係連住一個齒輪或者摩打咁樣啦。你一拉佢咧，佢就會發，即係雞蛋就會轉啊。係啦，即係你隻生雞蛋喺裡面就會轉啦。即係我諗你。幻想好似太空人嗰啲咧，喺個倉嗰度轉轉轉轉。 你近得啊，超新星太多啊。 咩啊？你唔明啊？ 你形容得好清楚，我完全聽到你講乜嘢。 點啊？ 其實咪發蛋氣咯，係咪啊？等於一個。 但係佢唔係打出嚟嘅，佢就咁成隻生雞蛋喺個殼，即係連埋個殼擺埋入去，係啦，咁完全完好無缺咁擺入去嘅。咁佢嗰部機咧就有一條繩，咁你一拉咧佢就會轉，咁你再拉佢就再轉啦。咁佢話你拉八十下左右咧，即係戳， 佢就會混合咗。 佢就會混合咗，即係個蛋黃同埋蛋白咧就喺個殼裡面咧混合咗啦。 咁即係如果我就咁攞只雞蛋出嚟，係咁樣熬。 其實有可能喎，我覺得，但係佢呢個就會穩定啲啦。一來，因為佢 同埋冇咁容易整爛個殼啊， 係同埋佢因為佢固定咗佢個蛋啊嘛，佢有一個器具喺度，咁可能佢轉嘅幅度就比起你搖嘅幅度就大啲啦。咁你揸喺手又容易爛啦咁樣。咁佢搖完之後咧，呢一隻生嘅雞蛋你再擺去煲嘅時候咧，佢就會成隻都變咗金黃色咁樣啦，即係熟咗之後。 咁會變咗點樣樣嘅？ 咁咪即係等於 唔係就係冇你唔會見到蛋。白同蛋黄分开，成只都系黄色咯。 哦， 呢个你自己可以谈上镜，呢个你可以翻去自己试一次。你真系自己熬得噶啦。 磨完之後你就殺翻熟佢， 你咪慳翻。 你開出嚟其實都係黃嘅，即係成隻都係黃色嘅。 唔係咁可能佢就減卻咗你失敗嘅機會喎。我估即係起碼有個器具。咁佢話食起上嚟又點咧？即係佢只不過係即係 mix 埋咗啫嘛，個顏色你睇唔到就蛋黃啊。咁啊啲家長話咧，真係少咗雞蛋黃嘅味道，令到小朋友咧容易接受啲。 係咩？但係我覺得啲雞蛋係靚嘅話咧，啲蛋黃好香嘅喎。 但係以前細個唔食蛋黃， 口味唔同 啊， 口味唔同。哦、我小时候都不吃的，现在什么都吃的、哦、是吧，几健康几健康杂食啊。 你得得人事满分，你得很凭我孤独着睡床跟我极亲，捱得好常日动补，捱先好行到边度都足够巨人，想照料细佬，谁又要钙质，原在有气质，唯独靠身高唔系太得，身高差够四十，我妈只会抱上，头被你浪手，从未会接走，全部赤身躯成日战斗。全部太难品，一天失一日望实点睇得惯，细粒似我才会惊叹。英姐副脚就系长，英姐搵嘢用凳仔，呢班怪兽无用阻我唱。谁若要佢质，赢在有气质，从未觉缺失，从未怕黑。我身躯太细路，心宽广阔够早，时代在变更，谁亦要跟真。才是最真，这位野妹不作陪衬。 丽英的矮妹正传，七点五十一分啊！早晨，林慧，早晨。 呢度啊，小心啲啊！今日 咩 啊？我哋呢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有啲燥啊！ 喺呢度入边烧紧， 喺呢度入边 饮啖水，饮啖水。 我哋讲翻啲 soft 啲嘅题材吓。我估你哋未必有真系参与过嘅双体嘅活动。冇啦， 我做个妹咯， 系咪啊？ 系啊，因为我有 friend 咧曾经搞过啲电车派对啊，跟住佢就揾 你揾人 电车， 我揾人，唔系啊，我负责去扮参赛者咯。 做咩事正咗？做咩事正咗？我好想知你嗰次去到系点样？ 我好想知你系收费定还是免费？ 我都话我 friend 搞咯，咁跟住佢就话啊，都有人报名嘅，即系有男有女咁啦。咁我谂佢可能嗰个比例就有少少失衡，咁跟住咧就揾咗 即系男仔多。 男仔多， 系 系啦。 於是你頂一頂啦。 我同埋幾個即係大學同學咁樣，佢話：哎，我你當去坐一個電車河咁樣啦，都係好似由邊度上車？ 即係喺電車嗰度相睇啊！直情係 party 咯，係啊。 即係嗰啲開頂嗰啲咧，租俾你我哋。 我感受到啊，係感受到啊。 咪由上環上車，跟住去到係咪筲箕灣啊？總站係咯，就係嗰程車咯。 都好遠下㗎。 係咯，其實幾搞笑喎，因為一開頭即係咁，我純粹去即係睇下嘢咁啦，又可以翻嚟講啊嘛。咁梗義不容辭啦，呢啲同埋 幾好玩， 我真係未試過。咁然後上到去咧，咁啊見到一啲陌生人，咁啊其實咧嗰啲搞手已經盡量令到嘅氣氛即係破冰噶啦。咁但係都係 odd 嘅，即係 咪都係玩遊戲嗰啲咁樣啊？定係還是好老正自我介紹咁啊？ 其實遊戲就冇乜點玩，佢頂籠咧就可能俾支花啲男仔，或者俾粒朱古力個男仔，咁就話啊，你哋一陣間咧可以送俾啲即係其他參賽者㗎咁樣樣。即係如果你傾得開心嘅，你咪送俾佢咯。 跟住揸用咗， 但其實都其實都幾 odd 嘅，我無啦啦送嘢。不過佢有得飲嘢，有得食嘢嘅。咁如果你未 ready 去即係展開一段對話嘅時候，你咪喺下層嗰度食下嘢啊，飲下嘢先咯。 即係你可以自己避喺一個角落嗰度唔出現嘅。 但係最好笑嘅，我覺得係因為大家其實都怕醜啦。咁一開頭嗰我諗十零分鐘咧，其實大家都係咁，我就其實我冇乜需要動作噶嘛，我純粹去食嘢嘅啫。 我啱想講，你知嘅咩？ 我知咩啊？ 丑咯！ 我知啊，所以唔系因为我唔系真系谂住去识人啊嘛，我纯粹去凑人数 眼界啊嘛。你 放先啱噶，你系即系你横掉，你都唔系做紧嗰一样。 系你可以做一个唔系你自己嘅。 咁我唔好俾错误嘅 signal 人。 你可以测试下咁样一面嘅崔杰同有冇人中意啊嘛？ 你惊我 过嚟猜 你 买错啊？错啊！ 唔系，其实我都惊遇到听众啊，所以我都系收敛少少好啦，即系做翻一个路人。 系咪用真名？你 可以用假名噶嘛？ 梗系假名啦，我去扮演嘅啫，嗰日系咪先？咁跟住都有啲朋友仔即系打下招呼咁样，但系大家都好内敛嘅，即系都系问下你叫咩名啊？你做盛行啊？你平时有咩兴趣啊？真系即系睇电视咁样啦。咁同埋你见到好多人咧，都系仲系即系坐喺侧边，好惊，即系唔知点样，即系顶窿同你打个眼色咁 啦。你有冇走去安慰下佢啊？冇事嘅。 我梗系冇啦。咁跟住然后咧，你去到差唔多 feel 到个搞手话，仲有五分钟咧，我哋就到总站啦。跟住啲人就开始紧张咯，因为可能佢哋俾咗钱去参加，但系从来冇认识到任何一个朋友嘅时候咧，佢哋就开始系啦，开始突然之间大家活跃起上嚟啊！即系明明好紧张、 紧逼啦， 系啦，好内敛都好啦，跟住就周围同人哋倾偈咯。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几。特別的經驗， 但崔傑同你冇理由冇職業病噶，即係你應該去到就好好奇問，點解你會嚟相睇嘅？你點解 冇好耐之前啊？嗰陣時應該我諗冇十年都有八年前啦。 一句到尾 咩事？ 有冇好嘢先？ 見仁見智啦。 我見到佢留咗半秒鐘俾自己吸啖氣先答你。 你冇啲問咩相睇啊？ 我想講咧，我有個朋友咧，佢都係試過好似你咁樣去蹬腳，但佢最撚尾係成功嫁咗俾嗰個男士嘅。 蹬腳 係啊！ 哎呀， 意外收穫喎！ 咁如果真係俾錢嗰啲，咪好唔抵咯？喂，你蹬腳你揾到件，我專登去反而冇喎。 咁緣分嘅嘢好難講噶嘛。即係同埋咧，因為啲相睇公司咧，按道理計咧，佢會盡量揾一啲年齡啦，或者係背景啊，係啦，相近或者行業相近啦，即係等你盡量有啲話題啊，或者你見識嘅嘢係差唔多。即係如果我同你講飛機，你完全聽唔明嘅，咁你都好難會即係傾得成啦。你已經覺得咁樣嘅，或者可能個性格係好唔同嘅話，就難啲啦。嗱，香港咧就多啲係嗰啲咩table 課幾啊，或者係學啊崔傑同頭先話齋嗰啲係直情一個 event 咁樣生出嚟啦。內地咧，我覺得真係好勁。我最近見到呢、這、一個叫做第十五屆三月三相親大會。 即系点啊？即系一次过几百人一齐咁， 冇错， 真系。 即系你当好似风筝节咁，个个都整个风筝咁样。嗱，其实真系差唔多，每一个人咧都预备咗一个好似二奶架咁嘅嘢，就冻喺自己隔篱。 二奶啊！咁你仲去嚟做咩？都二奶你都有咯，真系二奶假嘅，假嘅， 系啦。跟住就摆正喺自己隔篱，即系好似人哋 sell 宽频咁啊！ 你讲系个男定个女先？ 冇分噶，相睇嘛。 哦，即系男女都动过二奶架，呢、 啊、 个就系我啦，咁样。 系啊，咁样即系大规模嘅招亲。咁有啲咧就直情系用电子 digital 嘅版本，好得意。我觉得原来系咁 即係先進到咧，可以隔離有個 LED mon 咧，然之後 project 佢出嚟咁樣。咁因為佢一個好大型嘅活動咧，你淨當好似婚紗展咁啊。婚紗展除咗有 booth 之外咧，咪會有個台嘅。咁佢一樣，佢都係有個台嘅。咁然後咧個台又真係有個 LED mon， 即係好似逐個介紹，誒、哎、你可以上嚟啦，即係揾一啲比較突出啲嘅，或者可能佢覺得機會大啲嘅參賽者啦，就逐個逐個介紹咁樣嘅。咁、我已經覺得哇，呢件事好得意喎，咁大規模嘅相睇、而且咧佢就喺一個戶外嘅環境，即係你當香港好似圍院咁啦，突然之間搞咗一壇咧係咁樣嘅 show， 然之後就係相親為名嘅，咁就聚集咗可能幾百人咁樣，就每人就將自己啲履歷啊、條件啊、要求咧就寫曬喺嗰個嘅告示板嗰度、 北京係咪有個咁樣嘅公園啊？ 系啊， 相 體公園 啊，系啊系啊。不過嗰度咧就多數我睇新聞就話係家長去多啲嘅、即係佢都係有嗰啲資料，即係成沓即係佢個親戚嗰啲相啊，啲履歷啊咁樣，咁跟住就自己去揾咯，幫、即係幫自己屋企人去揾咯。 咁啊嗱，佢點解會咁突出地去報導？除咗話因為呢個事件即係比較即係大規模之外咧、其中因為有啲人嘅履歷咧就好得意嘅，咁啊有一個咧就講到話83歲嘅退休教授就登咗一个征婚广告，佢嗰个广告好大则嘅咁，咁咧就喺呢个网络上面咧就俾人疯传，咁点解咧？就系话因为佢咧嗰个要求咧，同埋佢列出嚟嘅嗰啲年龄啊待遇咧，都系几得意嘅。佢直情讲到话咧，要求啦，佢自己83岁啦，佢话28岁至到40岁年龄都系欢迎嘅，同埋咧就话每个月咧。都會俾一個都好誇張嘅薪酬嗰個嘅未來嘅太太，亦都會將佢自己公司嘅股份咧又會俾埋佢咁，即係全部列出嚟咧都係呢啲嘢嘅，咁就引起咗大家嘅爭議，即係覺得哦，你到底係嚟揾愛情啊，定係嚟好似買老婆咁啊？ 咪就係咯，初戀，我要揾翻我嘅初戀。 幾多歲話？24至幾多話？ 28至40歲， 哦、 但佢本身係83歲嘅。 你見到我雙眼發光，你見到我雙眼發光係嘛？我未過啊，我未過、 啊。你努力啊，張傑棠，送張機票俾你點玩 啊？方法會唔會變得無效？印度昨日新增近274,000宗確診，再創新高。首都新德里昨日起封城，周末實施宵禁。英國首相約翰遜已經取消到印度訪問。美国白人前警员肖曼涉嫌在拘捕行动中向黑人男子弗洛伊德使用过分武力致死的案件，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陪审团开始退庭商议。控方在结案陈词的时候说，弗洛伊德当时不断呼叫无法呼吸，但是未被理会。被告一直用膝头跪住弗洛伊德的颈部，甚至救护车到场都未松开。全场9分29秒。被告的行为不是拘捕行动，而是谋杀。辩方律师说，控方未能够提供毫无疑点的证据，又强调被告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依法办事。45岁被告肖曼被控二级谋杀、三级谋杀和误杀罪，他否认控罪。法官提醒陪审团必须撇除所有的背景成见，以证供和证据为依归。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6，日元108.14，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3，人民币6.512，英镑对美元1.4，欧元对美元1.204，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日经平均指数报29,256点，跌42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1.66美元，卖出1,772.4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5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8:11啊，钟哥同埋 Kitty 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星兴啊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啊，睇到琴日港股几好啊吓，咬腰上翻去咧29,000点以上，升咗136点啦，个别股份咧都有回勇嘅迹象，不过今日个市况咧，当然要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 系啊，咁啊都系最紧要都系突破到嗰个50天平均线先啦，因为近排就讲嘅话咧，都系个50天平均线咧就系顶住咗，都日升日跌咁啊。咁啊，虽然琴日都系好嘅，咁但系睇下今日能唔能够即系承接到呢个系即系势头而重上翻50天平均线楼上，同埋将个成交增加，因为近排嚟讲成交都系比较弱少少啊。咁如果成交唔能够增加嘅话咧，个动力方面咧都可能会比较系有限啲咯。 咁啊，市况方面就咁样睇啦，个别股份咧都有啲炒作嘅新闻。 呢、這個真係我要問一問阿 Kenny 先啊，係啦，喺我嘅年代，即係我個年代，蘋果呢個產品咧，有啲咩發布會咧，必定係有啲好大嘅衝擊噶嘛，對大家。咁但係而家嗱，蘋果又有發布會啦，咁喺而家嚟講，可唔可以當係一個即係機遇，大家睇睇手機股係咪可以炒一炒咧？ 係啦， 其實咧都有嘅，因為你睇翻好似之前蘋果12咁樣啦，對推出嘅時間嘅話咧，都對相關嗰啲供應鏈嘅股份方面咧，都會有一個係即係幫助喺度。因為蘋果當然佢直接嘅供應鏈方面咧，會有一個係推動啦，即係訂單會增加啦。咁相關行業都可能會有機會有刺激，因為點解咧？咁如果譬如蘋果出一啲比勁嘢啊，嗰、那個係手機方面有革命性嘅嘢啊咁樣。咁其實佢嘅對手都會出翻啲嘢嚟到去迎戰佢噶嘛，咁所以佢對手嘅 supplier 咧都可能會有一個幫助喺度嘅。咁就當然就同以前又有啲唔同嘅，因為始終咧而家多咗選擇啊嘛，因為始終 Android 機都係個滲透率都係好高啊嘛。咁變咗都咁當然每一次嘅影響又唔同嘅。咁但我覺得反而係會睇翻個別股份多啲啦，譬如佢哋最經典一定要睇瑞星啦，因為瑞星方面咧。就是蘋果的主要的供應商啦，咁另外就譬如信宇雖然佢唔係直接做蘋果啦嚇，咁但係而家都開始會涉及蘋果嘅嘢噶啦，咁所以變咗就依一啲即係鏡頭相關嘅股份方面咧，嗰、那個消息面咧就會多啲咯。咁尤其是而家啲新機即係發布上面嘅話咧，都係好大嘅功能上面提升咧，都係集中翻喺鏡頭上面啊嘛，因為你嗱聲學嘅。咁基本上就啲聲再靚啲都分別不大啦，係咪？咁同埋而家大家好少講電話㗎啦，多數都係打 message 㗎嘛。咁另外就係嗰個係影像上面呢，你係明顯睇得到嘛，即係你眼係睇得到嗰、那個影出嚟個效果啊，甚至乎因為而家大家都鍾意影完啲相就 po 上去 IG 又好乜都好，咁都係想俾人睇㗎嘛。咁所以呢幅相越靚嘅話呢，就越吸引囉。 系咁啊，所以即系信光学琴日咧都升咗5.2%啦。不过讲开啦，即系瑞星科技咧，其实依家系咪都开始做埋镜头啦吓？ 系啊，其实都唔系而家噶啦，都前一年开始咧就系即系接触呢个系光学。嗱，过往瑞星咧主力咧就系话明系瑞星啦，顾名思义晶学啦吓。咁后来咧就增加咗个触动马达嘅，即系我哋而家揿落去嗰个 mon 揿落大力啲同埋细力啲有唔同嘅效果，呢度叫触动马达啦。咁系嗰阵时系食糊嘅，个 profit margin 好高嘅，因为佢系即系独家噶嘛，佢喺呢个自己研发出嚟噶嘛。咁后来竞争大咗之后嘅话咧，开始个 GP 又会跌啦。咁晶學就唔會點樣升嘅，咁所以佢都睇到趨勢咧，一定喺光學上面發展嘅。不過咧，可惜個光學就入場入得遲啊，同埋個技術咧就遠遠不及於個係信宇咯。咁所以你見到舊年咧，本來大家都會睇好水星嘅光學會嘅發展嘅，咁但係你見到佢個毛利率方面咧，嗰、那個改變咧係比預期慢嘅，即係最初啱啱入嘅前一年嘅就當然係single digit 啦個 GP， 咁但係去到舊年 suppose 應該就去到呢個係三成幾嘅啦。咁但係就都係慢得兩成幾嘅啫，咁都係反映咗嗰個係規模效益未達到啦。第二就係話嗰個水準啊，因為佢而家都集中返喺嗰啲塑膠鏡片為主，就唔係晶圓級數囉。咁但係而家我哋講緊嗰啲全部係嗰啲鏡頭係講緊哇過萬像素㗎嘛，所以呢嗰、那個講晶圓級數嘅嘢嚟嘅係。 咁所以投資者要留意同埋參考下啦。 係啊，另外呢想問下 Kenny 嗰隻美團啊，因為見到呢就其實早排就從呢個內地反壟斷開始呢就大家都擔心會唔會美團成為咗下一個開刀嘅對象啊，咁樣拖累佢嘅股價啦。咁但係呢今日又見到新聞話啊，美團呢計劃 以先舊後新的方式去到配股，咁同埋咧發售呢個零息可轉換債券，咁啊集資咧最多$100亿。咁其實 Candy 呢一個消息一出咧，對於美團嘅股價會有啲咩影響？咁如果我係持股嘅小股民啊，應該點樣去部署好呢？ 嗱，咁當然即刻嘅反應一定跌啦，因為你個股數多咗啊嘛，咁就係對現有股東方面咧，就會有一個攤薄嘅作用喺度咯。不過你諗深一層嘅話咧，其實今次集資規模係唔細嘅喎，佢講緊呢個係淨係股本嗰度都講緊500多亿喎，即係上一次小米如果大家記得舊年講緊300多亿都哇哇聲好鬼勁啊嘛，即係你一隻 IPO 咧，其實都係講緊好勁嘅 IPO 都係講緊可能三四百亿嘅啫嘛，即係你細嗰啲講緊可能幾億或者幾十億添啦，但你一個配股咧二手。股都讲紧呢个系几百亿嘅话咧，其实个规模好夸张啊！咁所以你谂深一层嘅话咧，就虽然股份系有个摊薄，但系亦都有好多资金去接呢批股份。 系 咁，同埋呢个系discount 咧都唔算太多，都系5%啫。咁所以变咗，我又觉得都反映到咧有啲基金啊或者机构性投资者方面咧，对佢哋嘅前景咧仍然都系乐观，因为之前大家都好担心呢个内地呢啲平台经济嘅反垄断啊。或者係個監管上面收穩啊，但係都有投資者係其實睇好佢哋前景咯。 嗯，不過佢睇翻咧，佢每股發售價咧介乎$265到$274啊，係咪有機會坐多兩格落去先咧 ，Kenny？ 一定會跌噶啦，即係你突然間股數多咗咁多嘅話咧，就點講一定會跌噶啦。咁但係跌完之後嗱，你好似譬如小米上一次配股同埋發零息債券嘅話，咁當時氣氛好好多啦嚇，咁佢就跌少少，跟住就哇係咁升上去啦，大家都向住嗰、那個。可換股債券嗰價格嘅目標去買進啊嘛，因為啲人覺得佢零息，咁冇息收噶嘛，咁點解會買呢？咁其實就梗係希望博佢可以換到股，嚟到個股價就高過換股價啦。 咁所以散股民又可以部署下啦。再睇下琴日有個敲鐘嘅好消息啦，咁攜程啊掛牌啦，每手賺$610，咁啊迎戰黃金週喎，報章係咁樣寫啊嚇。咁啊中長線可唔可以睇好少少咧？以至啦，就嚟五一啦嘛，咁啊呢一隻當中一定係概念之中嘅概念股啦，會唔會係啊？ 其實佢有概念嘅，因為第一就係話。即係內地方面咧，都開始慢慢恢復翻嗰個係旅遊啦。其實舊年恢復噶啦，如果係國內旅遊嘅話，咁而家就即係當然未完全恢，未開始恢復啦。但係起碼你頭先你講有概念就話，慢慢就係嗰、那個疫苗嗰個滲透率提升嘅話咧，再加埋就係嗰啲疫苗護照啊、旅遊氣泡等等各樣嘅話咧。咁對於一啲股份嘅話，一定係最壞時間過去噶嘛。咁同埋佢本身，如果即係剔除疫症嘅關係啦，即係你睇翻佢哋喺內地嗰個 market share 係大嘅，同埋第二個毛利率好高嘅，講70几%嘅毛利率嘅。咁所以呢啲都係一啲比較有基本面係好嘅，只不過短期受到疫症因素所影響嘅。 咁啊，散户股民又可以參考一下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啊，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星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 ，Kenny， 聽日再傾。 好， 拜拜。 拜 拜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好，今日咧有个好地方想介绍嘅，咁啊介绍埋俾阿小白啦，同埋林慧啦。咁呢个地方咧，我相信都好多人之前去过，但系有段时间咧封咗啊， 封咗， 我都去过咯，仲介绍。吓，再去过啦嘛， 再去咯， 故地重游啊， 梗系啦，食过好嘢都会再食啦，系咪先？中意嘅地方嘅去多几次啦。 添食嘅意思就 系冇错，唔系同埋咧，我相信个地方都好多回忆嘅，因为好多拍拖嘅人士咧就会去影下相啊，即系行下沙滩散下步啊。 边度啊？ 点解封咗啊？山竹啊，嗰阵时咪有个劲台风嘅，搞到条桥断咗啊。 係啦，就係、是、石澳嗰條藍橋啊，藍色嗰條橋咧，今日好多人去打卡啦，甚至有電影都喺嗰度取景啦。咁、但係因為咧，2018年嘅時候咧，颱風山竹襲港啊，咁啊令到嗰條橋咧都被摧毀咗。咁啊經過兩年幾時間嘅復修咧，終於完成啦，正式開啟重開啦。 石澳啊，真係一個好地方。 好啊，好超啊！其實喺嗰個藍色橋嗰個位附近有好似有兩三間。 大家都去過啊，石澳。 係啊， 去過。 去過。 係啊， 你哋去做咩嘅先？都係踩單車咁樣，租個單車踩咁樣。 我試過行下嘅啫喎， 影 下相 咯， 影 相 咯。 我去食燒鵝面 喎。 哦，我都有喎。行完龍脊落翻嚟就係嗰個位啦嘛。係 啊， 跟住嗰度有一間都幾出名， 老牌燒鵝面，咪喺喜劇之王拍嗰個天后廟門口嗰度咯。 即係我僆仔時代去石澳就係踩單車啊嘛。譬如喺石澳踩去赤柱，或者赤柱踩去石澳咁樣。 留下不少腳毛啊，中國都係 一次半次啦，即係點會有咁多機會去玩一日啊？咁樣 係咪？ 但都有試過咁樣， 開心。 咁啊，講下呢條藍橋嘅歷史俾大家聽下。原來佢咧係1960年代咧就開始有噶啦，咁啊又叫做情人橋啊。咁啊連接住呢一個石澳山仔同埋大頭洲。咁啊，因為佢嗰個樣咧，即係喺嗰個位置突然之間有一個藍色嘅建築物咧，咁所以令到大家都會覺得哦好特別咁樣。好多人去嗰度影婚紗相啦，去打卡啦，咁因为又叫情人桥啦，咁所以咧好多情人咧，即系去石澳行下沙滩嘅时候咧，都会喺嗰度即系影张相留念嘅咁。咁因为头先所讲啦，即系一个台风咧，就竟然摧毁咗呢条，即系1960年至到哇几年啊，要五啊几年噶咯，即系喺嗰度屹立咗。咁当然即刻就要即系做翻一啲重建嘅工程啦。咁其实咧佢完工之后咧，本身都谂住开噶啦，但系又因为疫情咧，咁個泳灘又刪咗啦，咁樣，咁而家咧就真係可以開翻啦，咁啊顏色咧一樣即係油過啦，好鮮豔啦，咁而康文署亦都話咧，佢而家係更加之鞏固噶啦，因為可能佢都會預咗一開翻，大家係咁去啊，會唔會承受唔到啊？咁樣 踩斷咗，今次唔係打風啊， 踩 斷 踩陰功， 係啊，一窩蜂啊，直頭係，咁但係佢就話而家加固咗咧就好穩陣啊，亦都歡迎大家即係舊地重遊，影翻張相。如果你行开那边都可以去即打下卡咁样咯。 嗯，你哋会唔会专登去啊？ 唔会啊。 点改啊？ 我想话咧，其实咧，佢改名真系好重要。你谂下，任何嘢咧，只要同情人挂钩咧，总会有啲情侣咧，好想去搵地方去嘅时候，就会去啲情人桥啊、情人石啊、情人庙啊咁样啦。咁但系疫情期间咧，我觉得其实佢最好就唔好叫情人桥，因为情人咧，你喺街周不时都见到拉低口罩石两啖咁样啦。 我 觉得 冇见过 吓，系啊，我成日都见到有嘅。 系咩？ 我就觉得如果咧喺情人桥咧有咁多人咧，又开翻嘅时候，就真系唔好咁做咯。系啊， 系咁，但系即系 即系惊太多人 系啊，而且仲要除口罩石石咁样就弊啦。 系啊，唔系其中一个景点啫，估计石澳呢个情人桥，我自己去睇，因为有好多唔同黄色啊、蓝色嗰啲屋咧。即係好似好歐陸風咁樣咧，咁可以去打卡影下相咁樣。我自己都覺得咧，如果你退休咧，住喺石澳咧，其實都幾開心。 好舒服啊，我覺得。 係啊，我見啲女仔都係著住泳衣行嚟行去嘅夏天。 係咩？ 就咁著 退休生活咁嚟講，真係唔錯喎。 係啊， 喂，但係你退休 咩係咩？你唔退休你都覺得唔錯啦。你諗緊呢個畫面？ 退休先去住咧，你平而家都可以去住噶。如果你想嘅話， 我想噶，你有冇興趣啊？ 但係嗰度冇地方住啊嘛。 有啊，梗係有地方住啊，好貴嘅，不過啲租 係咯。 咪同埋比較入咯，即係如果你咁早要翻工嚟， 唔入，同西貢差唔多啫嘛。即係有啲朋友嗱，我幫石澳平反一下，因為我真係做過啲 research。 咁如果呢度揸車去入石澳要幾耐啊？ 呢度啊， 係啊， 廣播度啊， 係啊，因為我諗住幫中哥諗下可唔可以翻工要幾點 可行， 幾點出門口啊 嘛。 朝头早应该就唔塞车啦。 如果 朝头早一定塞车啊，点会朝头早 咁早、啊？ 我哋早嗰啲时间就唔会。我头先咪讲咗话退休先入去住。 唔系啊，头先我咪讲咗话帮钟哥谂下，佢可唔可以而家搬入去住咯？ 佢可以噶， 好简单。我而家退休咪得咯。 嗱，你六七点嘅时候开车，其实好简单，因为你咪行东隧，跟住咪绕道落翻去九龙城，跟住咪联合道上翻嚟电台咯。你有数得计啊？大概40分钟点都翻到嚟电台啊？ 总之唔好经农场道就得噶。 四十分钟是什么概念呢？你西贡回电台的概念都是 大概40分钟。所以呢大家不要千祈呢，即可能我们是九龙人或者即有些朋友住新界啊，新界人啊。 你一定會覺得哇石澳好遠，其實石澳並不是好遠。 嗯， 佢嗰條灣尾嘅路咪等於西貢灣尾嗰條路，不過難揸啲啫嘛。 嗯，彎位多啲咯， 係啊， 彎 位 多啲。 彎 你都係一個車手嚟，我成日見嗰啲咧道路特警嗰啲 YouTube 嗰啲片，成日炒車啊石澳真係，即係有好多電單車嘅朋友仔咧。即系入弯嘅时候，特别揸嗰啲啡令车咧，佢有几个弯咧就贴住啊，要个膝头哥落一落，帮一帮先落得到，所以成日都会有啲交通嘅意外喺嗰度出现。 有啲地方咧，去咧就会想去，睇咧就会想睇，但系住未必想住， 系咪啊？ 呢啲咧，譬如石澳啊，我哋叫做游客区啊嘛，即 系 游客区嘅地方，你平时就喺放假就会突然之间好多人，即 系 等于以前住西贡嘅时候咧，一到礼拜六日或者礼拜五晚咧，就成日塞车，因为啲人入去西贡食海鲜啊嘛。咁啊！而家我住嗰度咧，平時又唔知點解冇乜人咧。 係啊，你而家遊客區嚟喎，你而家住嗰度 又嚟食燒鵝喎。 係啊， 即係點解咧？你平時唔食得市區冇嘅，即係 平時啲人飛去食壽司嘅，咁但係而家冇得飛嘅時候，燒鵝都食下啦。 殺住先啦！ 即係我對呢啲所謂嘅遊客區咧，我有少少戒心，因為太多人，倒不如我住翻喺深水埗啊、石硖尾啊。 咦？ 咁你唔住？ 係咯，睇嚟你想睇樓喎。 深水埗好多嘢食㗎，嗱，小白都係深受其害啊，可能即係禮拜六日都好多朋友踩單車啦， 而 家更加多啦，因為個海灘。即係預戰在言啊嘛，打算開，哇！咁你諗下，而家未開都已經咁 咯， 係啊，咁同埋都見到好多人係唔守規矩揸車啊！即係你明明係溫維咧，即係隔離條線係梗係對頭車啦，為咗 cut 線行過對面，咁哇好多呢啲咁啊，真係好危險啊！咁所以真係應該同埋違泊得好犀利，違泊到嚟我屋企附近，你諗下。 是啊， 严重影响生活。 严重影响生活。 我同埋啲抄牌群组见到晏昼两三点，大米督抄牌，你冇事啊嘛？小米， 我冇事。 跟住下面啲留言就话：，哇，点解抄到嚟大米督噶？Daytime， 即系 weekday 咁样，系咪啊？ 好犀利，同埋屋企附近多咗好多新嗰啲 cafe 开啊，而家。 哦， 咁咪好咯。 系啦，去饮嘢就好啦。 大旺晒你嗰区喎。 系咯， 但系我睇住嗰啲咖啡起咧，喂，以前烂地嚟个货柜场，而家变晒到啲人好超去到排队噶。 活化你个地方啊嘛。 喂，小白系时候换楼啦，而家升噶啦。 仲有得再升啊？话俾你听， 前铺后居啊，你下边嗰度啊，爱嚟做咖啡，二三楼先契嚟住啊。我建议你咖啡 几好听啊。 好听喎。 系啊系啊 ，White Coffee 啊嘛 ，White Coffee 咖啡 ，Coffee 啊， 即系白咖啡。 系啊，威啊嘛，有好多。同關於白色嘅咖啡名啊，可以真係諗諗度度。 仲企波先人長啲人去㗎啦。 我哋 white coffee， 我哋冇 black coffee 飲㗎。 冇 black coffee， 冇 緊要啦，鴛鴦咯。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四月二十日係一年嘅第110日，距離一年結束仲有255日。1974年四月二十號。香港赛马会首批共六间场外投注处正式投入服务。政府在1973年底发牌给马会经营场外投注。最初马会需租用戏院甚至茶餐厅作临时售票点。第一代投注机是一款由澳洲引入的收银机改良而成。当时彩票每张一毫子同埋印有广告。1974年10月12号亦开始接受电话投注。4月20号出生的朋友具有高度的领导才能，充满动力，无时无刻都会鞭策自己，认为将公司、团体、家人带上轨道是自己的责任，优先考虑团体价值，富有想象力，亦较为敏感。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会不会带领身边人培养良好的嗜好呢？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喜欢沉醉在某些领域，是不是因为经常给到我们希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90岁女子遇到电话骗案，5个月内被骗去大约2亿5千万元。

东行呢就排到东港中心，西行排到李景湾，东隧啊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就是狮隧的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威尔斯亲王医院。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同埋深水湾道近住南风道对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和富中心那段亦都慢车，排到嘉华国际中心。咁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顺利村，龙翔道去观塘车多，排到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彩虹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律伦街一段车多，咁车龙咧排到亚街老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跟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嗰条支路咧，亦都车多，龙尾喺白石角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车龙去到环宇海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话你知。望加石位于苏拉威西岛，是印尼第五大城市，亦都是印尼东部地区的最大城市。 虽然望加石不似雅加达那么繁荣，旅游配套亦都不够巴里完善，不过得天独厚，拥有多个迷人景观，包括印尼最大的赫斯特石林景区。 石林景区面积接近45,000公顷，等于接近2400个维多利亚公园的大小。咁大型嘅地质奇观，令佢哋喺2001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所谓赫斯特地形，系指石灰岩层长年受到雨水同二氧化碳混合而成嘅碳酸溶蚀所产生嘅特殊地形。 千百年嚟嘅雨水化身雕刻刀，为石灰岩雕琢出不同嘅形状，千变万化，有啲似骆驼，有啲似狮子，仲会有啲似人像。每一件都称得上是艺术品。 除了形象化的石灰岩块，亦都有赫斯特地形中典型的岩沟地貌，是雨水由石灰岩裂缝溶蚀而成，一列列整齐有序，形成多条岩石隧道。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台话你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行你讲心理。 孟乔森症候群， 你有冇试过因为希望在工作上面的努力得到认同或者注目，所以就在熟人面前强调自己做嘢有几辛苦？咁样嘅心情，如果系变本加厉嘅话，甚至会为咗获取周围嘅人同情或者关注，就假装自己有病。 这个就叫做孟乔森症候群了。 讲多次来听一下先，你好像讲了两样东西，一样就是扮辛苦。 扮辛苦呢就未至于有一个名字要 name 佢嘅，咁我纯粹话佢扮辛苦或者咿哇鬼叫咁样啦。咁但係如果呢你将呢个心态变本加厉嘅，因为嗱你真係辛苦而你话辛苦呢咁就 OK 喎。但头先个前设就係你为咗得到人哋嘅关注或者同情而扮辛苦，再者你扮下辛苦呢扮到有病添，即系你话啊，我唔得啦，我辛苦到 病咗， 病咗啦，系啊，我又胃抽筋，又或者我头痛，好晕咁样。 但系病系真系病，定还是佢只不过佢话自己病？ 假病， 假病， 假病，系啦。咁呢一个咧就叫做孟乔森症候群啦。咁其实咧呢一个咧再有一种咧就叫做代理型孟乔森症候群。 代理型添， 就系咧多数就系发生喺呢个母子之间嘅关系嘅，就话譬如妈妈啦，佢。好想表达自己有几咁伟大啊，几咁牺牲啦、啊，为子女。咁然后咧，佢就会可能将自己嘅小朋友扮作佢有病。曾经咧有一个案例咧，我上网见过嘅，就系喺呢个美国啊，一个35岁嘅妈妈咧，佢就喺自己个仔11个月大嘅时候咧，开始讲大话，话佢个仔唔舒服，跟住咧就要去带佢去睇医生啦。咁佢就咁医生就可能就帮佢 check， 咁阿妈就讲到佢好多唔舒服啊，要接受手术啊，或者你开啲药俾佢食啦。咁其实呢一个咧都系阿妈嘅讹称嚟嘅。咁呢一个咧就叫做代理型孟乔森症候群， 哦、 就系佢想咧透过话自己个仔病，佢要照顾佢，好辛苦，而得出呢、這、一个即系受到人哋关注同埋同情嘅心理咯。 系咪从而令到佢工作上可以攞更加多嘅方便？ 嗱，咁佢又冇讲到背后嘅原因，再深层啲系点？总之佢 攞个专注，即系攞别人的专注。 专注系啦，即系想人哋关心啊，或者想人哋知道佢而家嘅情况，原来系咁样嘅。即系一甚至可能系赞美都得噶。即系哇，你真系叻啦！你咁辛苦，即系话身兼副职啊，又工作又要即系照顾屋企嗰个病咗嘅小朋友咁样。咁呢一个咧都系一个即系心理嘅状态嚟嘅，咁不过头先所讲个孟乔森症候群咧，就系喺自己身上，即系纯粹系自己扮病啫，系啦，咁啊令到人哋觉得哇你病咗，佢可以病咗都翻工噶，即系我病啊，但系我翻工，咁啊令到人哋觉得哇你好尽责、啊，你病咗都翻工咁样，即系博取可能同事之间或者上司对你嘅一啲赞赏啊，或者觉得你好咯咁样， 系噶。呢、這个圈啊，唔系呢个圈嘅，其实个个 个个圈都有， 个个圈都有呢啲人噶，真噶，即系或者再简单啲，唔好讲到翻工先啦，先讲譬如你去卡拉 OK 咧，必定遇到啲人饮醉啦，喂、哎，好惨啊，失恋啊，失业啊，有啲人唔要我， 嗰啲咁嘅借酒喊啦， 跟住唱歌，我话你咁唔开心，点解仲要入嚟饮酒同埋唱歌咧？或者你入嚟净系饮酒啊，唔好唱歌啊？点解你要唱咧？即系你唔好揸住支麦啊！即系成日都系咁样，即系想大家去专注佢。啊！佢而家嗰個階段幾咁慘啊，幾咁可憐啊，幾咁委屈啊，成為焦點啫嘛。 憑歌記耳， 唔係你覺得咁樣做大家會唔會容易察覺，即係佢係假嘅？系啦， 睇下個受眾。通常咧講嗰個人咧，佢一定係自己相信嗰啲嘢係真嘅。佢必定係覺得自己佢真係唔舒服， 係 佢真係好慘， 佢真係好辛苦， 佢真係好辛苦，佢真係需要別人的認同嘅。即係講嗰個人通常好容易呃到自己嘅，喺呢個範疇裏面。 首先你要人哋信，你自己要信咗先，係嘛？ 即係天生放富嘅人咧，其實係最容易有呢個症喎。 係噶。 天生放富，佢一翻工或者佢做任何嘢嘅时候，佢都不如讲自己几惨几惨咁样放富，跟住将啲富送晒俾啲朋友咁样。咁但系呢一班人咧，其实系我哋成日都话，人啊中意咧向啲正能量嘅人咧去黐埋去噶嘛。咁个人先会感染到开心噶嘛。你知得太多唔开心嘅人咧，就容易咧会令到影响自己的情绪。其实呢啲人好容易身边冇朋友噶。 唔系佢一定会有朋友嘅，因为一定会有啲人。听佢讲嘅， 佢要少受众，佢先至达到呢个目的啊嘛。 系啊，因为一方面咧，就有啲人好中意攞取别人的焦点啊嘛。但系同一时间，亦都有啲人咧系好中意去叫做同情呢啲人嘅，即系觉得我将我嘅怜悯送俾你，我关心你，一定会有噶嘛。佢黐得一定呢啲人永远黐得埋噶嘛。只不过系咪次次都系嗰一个嘅啫。放富嘅人咧，通常都會次次都放富啦。但係呢啲叫做俾一啲關懷別人咧，我一次信你，我兩次去卡拉 OK， 你又失戀，三次你又失戀。 第四次你唔信噶啦嘛，但系第四次去嘅时候，必定有一个第一次听，咁嗰个咪系继续落答咯， 生生不息， 生生不息噶嘛，永远都系咁样噶。 喂，但系我就谂啦，如果呢一个情况咧应用翻喺呢个职场上面咧，我觉得而家应该唔系 work 噶啦，即系譬如你话以前咁样，就觉得你啊系咪真系咁惨咁辛苦啊，即系减轻下你嘅负担啊等等啦。咁但系当你即系好似钟哥咁样讲，讲完一次又一次嘅时候咧，开始啲人容易产生个咩感觉咧？就对你觉得你唔得咯，你做你能力唔够咯，点解你成日都觉得自己做即系好多嘢做啊，好辛苦啊咁样，即系一开头会觉得你可能真系好辛苦嘅，但系你长期咁样怨嘅时候咧，一来就好似小白咁讲啦，又放负啦，咁其实。咁我幫到你啲咩啫？第二就係你係咪自己能力唔夠咧？咁第三咧，開始我覺得佢都會即係精明啲嘅人咧，會 feel 到個底韻，就係其實你係咪扮嘢㗎？即係你係咪博取我專注㗎？ 如果你喺辦公室嚟講咧，都係啦，第一次我咪信你咯，第二次啊都信你啦，但第三次啊仲係唔得，就係諗啊追傑同正話講嗰啲啦，係咪真係你唔得啊？你做唔掂係咪咁樣？ 係啊，咁所以咧，而家佢話另外再叫做進一步係扮病嘅時候，即係哇我辛苦到病啦咁樣，即係而家有個名俾佢啦，叫做孟喬森症候群。 同埋而家好容易扮病喎，因為大家對於疫情嗰個警覺性咧，一有少少唔舒服都會同佢講，你不如唔好翻工啦。 我就喺度諗會唔會係因為咁樣太多即係辦公室。有啲扮病嘅同事，所以咁你交医生纸啦咁。 唔系，但系交医生纸都冇用嘅， 都可以系 即系都可以系假噶嘛。即系而家咩都可以做假嘅时候，系咪先？ 不过我就觉得咧，即系呢一个心态咧，其实可能细细个都有嘅。即系譬如你读书嘅时候都会有，你可能好想得到人哋嘅专注，咁你就要做啲即系同人哋唔同嘅嘢，即系觉得自己好辛苦，或者自己我唔舒服啦，你过嚟睇下我啦，即系都会有嘅。咁不过呢一个咧，我觉得。慢慢大咗，好似头先咁讲咧，去到社会做嘢咧，一啲都唔管用 啊。好啦，但系咧，你又某一啲范畴上边咧，又真系专登要应用你呢一个嘅逻辑嘅。 系点样咧？ 嗱，譬如话我以前识一个朋友，咁佢自己搞一啲团体啦，咁啊需要攞一啲资源咁样翻嚟啦。好啦，咁跟住有一次同我倾开偈，佢话：，我而家要做好多嘢，要话俾人听好辛苦。话咩话俾人听好辛苦啊？我要专登要话到俾人听，我而家做紧呢一个团体营运得好辛苦，咁又点啊？咁样就可以令到啲人觉得我哋辛苦，于是我哋攞啲资源翻嚟咧就容易啲。 哦， 即系要制造一个假象，就系我哋好忙，好少人，但系要做好多嘢，咁所以每一个人嘅工作时间咧就超长，所以咧我哋就要攞多啲资源，请多啲人啦。 我经常都听到啲招，如果 系 总好咁讲， 呢个又系我话，咁其实你哋系咪真系好辛苦啊？一般啦，一般咁我就话，咁你哋最辛苦嘅地方咧 就系 扮到好辛苦啦。咁所以你哋先至可以攞到即系令到人哋相信你哋唔够资源咯。咁其实原来好多人就系用紧呢一个套路咯。 你觉得我哋需唔需要用呢招？ 我哋本身系真系辛苦啊， 定系我哋真系好忙噶？ 香港是一个商业社会，当然离不开商业。好多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你都会听到旁边有人讲一些跟商业有关的事。讲到商业的题材，好多时我们会用这个英文字 BUSINESS。到底这个字的读音应该是怎样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日日要钱多，装水乜都和，借钱最折堕，趴低咪契哥，贫贱闹赢多，三仔都谂过，阿女太肚饿，屋租都要拖。 心花怒放， 谂得多出自更癫癫丧丧， 有错佢 钱确系会少减啲罪案，使乜衰到通街偷抢骗当？冇咗佢，就算帮夫有你嗌冤枉，打啲讲，打啲讲，成日要钱多。 头先讲到 busines， 就咁睇呢个字可以拆开成为几个部分。开头 busi 同我哋成日讲好忙碌嘅英文 busy 系好相似嘅，而最后尾 ness 代表佢系一个名词，所以好多人就会将呢啲字连埋一齐读，将呢个字读成 business 或者系 business。 但系除咗开头同 busy 好似嘅 bus。同埋后尾象征住系名词嘅 ness 之外，其实连接住头同埋尾中间嘅 i， 我哋系唔需要发声噶，所以呢个字应该读成 business。当然呢个字除咗解商业业务之外，亦都有啲人会好冇礼貌咁同你讲唔关你事 ，That's none of your business。记住啦 ，busines 应该读成 business。 喂，今日咧同 Barbie 同埋同 Kitty 咧讲下呢一个题目啊，咁啊网上都有啲争议，好贴地嘅，放心。咁、近年咧咁啊摆酒就少咗啦，因为限聚嘅缘故，咁就算系即系请饮，可能咧都系请得十零廿人咁样，甚或乎再少啲啦咁样。咁但系咧即系婚啊，始终要结噶嘛，系咪先？咁结婚咧都会出门啦，咁出门嘅时候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仪式啊，会担白遮啊， 撒啲米啊。 即系你唔使结过婚嘅，你做个姊妹都知嘅呢啲，系啊，所以唔需要觉得喂，点解你哋会知嘅咁，唔需要 证明你哋好旺场咯，啲司仪 job 系啊，冇啊，完全冇，停顿咗，停顿咗吓，同我 改期啫，改期延期啫， 延期啫。好咁啊，今日想讲咩咧？啊，网上咧俾人去讲，有一个摄影师就系话咧，佢标明咗咧就系话唔影公屋出门啊，咁样啊，咁即系有依家你知道好多人结婚都会选择喺酒店出门嘅，因为第一唔好影到屋企啦，第二个感觉好似奢华啲啦，豪啲啦咁样。 第三就系可能买酒席嘅时候送埋酒店房啦， 系啦，类似咁样。其实Barbie 讲嗰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咧最啱嘅，成日都系咁样嘅， 包埋噶啦， 包埋个出门酒店俾你，咁你咪一条龙喺嗰间酒店，朝头早玩完，跟住俾你歇一阵，你外影，外影完之后夜晚喺未去翻嗰 度 摆酒咁样咯。咁但系咧啊，爆出呢一个消息之后咧，咁呢位摄影师就喺下边俾好多人去闹啦，或者公审佢啦。公屋唔好住啊！啊，公屋好失礼你啊，咁样啊，咁啊，因为点解咧？呢个摄影师都有讲啊，话即系公屋出门咧，即系唔想将啲相放喺佢嘅 portfolio 入边啊，咁样啊，吓，咁样咁你两位即系听完，即系你系准新娘子啦，即系你都会有实会有机会结婚噶嘛。咁啊 ，Barbie 已经即系成为别人嘅太太，你哋听完之后个感觉系点啊？ 我会觉得佢摄影技术未到家咯，因为公屋都可以。影得好靓 啊！系啊，依家今时咁就系有好多公屋都系打卡嘅热点嚟噶嘛、 啊。我见过有好多朋友咧，即系无论你话系好旧嘅屋苑啊，未必系公屋嘅。咁公屋亦都系有好多嘅特色咯。其实咧，佢有好多个位置咧，其实公屋先至大啊。譬如啲公园啊，或者系啲休憩嘅位置咧，嗰啲系最多空间俾你发挥噶。 系啊，同埋咧，有阵时有啲新人咧，佢特登拣翻公屋出门咧，一定有佢嘅原因。 系啊， 讲真，你租间酒店房 ，yes vacation。即係過往嗰一年疫情，只係千零蚊一晚啫嘛。即係你話好貴，真係講到未至於，唔係因為我大口氣啊。咁我做人生最大嗰件事，我想奢華啲，有啲咩問題？但係佢都選擇公屋出門，係因為嗰度係佢家， 係啦，長大嘅地方。 我想長大成長。成長的地方，我長大的地方，我有很多回憶在那裡嘛。樓下那個搖搖板，我當仲有搖搖板先， 咁講假咁樣， 有搖過嘛，即 有很多回憶在當中的，不是只是說靚或者豪或者勁抽就已經可以即抹殺曬了。我自己覺得這位攝影師哥哥呢就太傻豬豬 了。他這樣想真的很狹隘，即首先我都很認同阿 Barbie 這樣說，他很不專業，即你其實第一句他的解釋已經即他不說我都知道啦，就是他想拍一些很靚的照片去吸引人家， 即覺得可能是那些地方，即他覺得公屋是那些地方啦，首先他用這些說不想將這些相片放在他的 portfolio。 咁其實你 portfolio 是乜嘢啊？有啲咩咁勁嘅相啊？ 你 睇下私影啊， 俾我睇下 私影啊，咁樣我都係想 佢網站係啲乜嘢都要睇下。 唔 係，同埋我覺得係你而家呢個係你嘅工作嚟㗎嘛，你記得。既然收得人錢的時候，其實你是提供一個服務咯，而他那個環境我不覺得對你造成一些什麼傷害或者有幾咁不合理咯，是不是？那你收得人的錢就是你要提供服務，現在其實你是為了收了人，即是你是為了自己咯，即是整件事他沒有想他客人的角度出發，他 不是一個 service provider， 他是想個客人提供服務給他， 其實他是舔那個客人，即是好了， 我在五星級大酒店出門啊，這樣你拍照了，然後你就拿我的相片放在你的 portfolio， 你睇下我， 咁你咪即系舐我嘢系嘛？ 五星级酒店噶。几多个季节嗰啲先？ 其实真系会咁样界定咩？我唔觉得佢影嗰个地方系几多星级会即系影响到佢影出嚟嘅质素啊！ 你啲构图都可以好核突噶。 哦，呢啲系逐流啦，我只能够。 所以咪话佢狭隘咯。 但佢有冇讲点解佢要咁样规范自己咧？ 我有啊，佢真系可能觉得可以 mark up 得多啲，或者即系自己唔系。 佢真系收得好贵噶，但系。 同埋佢觉得自己唔系嗰 class 咯，哦、又系即系有阵时候我觉得即系首先喺市场学入边咧，佢个 market 咧、有。有可能是 marketing 错了， 系，我都觉得佢 marketing 错了。 因为公屋嚟讲咧，好多富户啦，你认真啲入去公屋停车场， 唔系而家 我见过好多超跑都系停喺， 同埋咧 啲类似显径村啊，即系我打个譬如啫，打个譬如啫吓。好劲噶！ 系啊，而家好多啲装修都好靓嘅，里面 系啊，豪装一百万啊！ 系啊，最近先至有一个话系四百几尺嘅三个人住嘅公屋，系二十几万啊嘛，个厨房系粉红色噶。 系啊，即系你。不可以抹殺呢一樣嘢噶嘛？ 唔係，同埋咧，就算佢住公屋，你開個價，佢俾到錢，咁咪得咯。 係啊，所以我都唔明佢個概念喺邊度。 公屋幾多人住啊？香港 係啊， 你唔做公屋下， 佢自己斷咗呢個 market。 你自己，你諗下嗱，我好認真、語重心長同呢位婚禮 wedding 嘅 full top 哥哥認真講一句，你梗係咩客都接啦。 係啊， 你有一個市場唔要，但係你點解唔要嗰個市場先？係因為你。超級有錢啦，唔在乎啊，定還是係你純粹碌爭咧，即係睇低咧。咁如果係睇低咧，我就覺得唔好啦，因為婚禮咧嘅婚禮入邊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客人嘅，即係就算有錢咧，都唔會著曬成身名牌，戴曬成身金錶嘅。有啲人咧心中富有，實體都係富有嘅，但係佢唔表露出嚟。咩叫隱形富豪就係咁嘅意思啦。所以咧我自己咧就有少少經驗分享，就係咧希望大家咧即係。已经个市道唔好啦、 啊， 就已经唔好再做呢啲咁嘅，又拣下，又话乜乜乜唔赢， 都 几 做 坏 自己个明星噶， 系 啊，即系譬如我自己我当我即系喺五星级酒店出门啦，见到呢一单新闻，可能我都唔会想揾你咯， 系啊， 我觉得你个心态会唔会唔系几好咧？ 即系原来即公屋嗰班客你又做唔到、 啊， 五星级酒店嗰班客你又做唔到， 系啦、 啊，系啊，咁咪即系有少少愚笨啦、啊，我自己觉得，咁同埋即系结婚。wedding 開心 事 係咪？ 係 咯， 同埋你說穿了都係幫下人啫，即係你有陣時話啊，攝影師哥哥可唔可以幫我影多幾張？咁你咪幫人影幾張咯，即係都係幫人啫。咁、你又冇理由又幫人又揀擇㗎？你揀擇得就唔好幫人啦。咁你幫得人就唔好揀擇啦。即係我哋今日就花多少少篇幅去講呢一樣嘢。希望大家即係嚟緊嘅準新人呢啊，即係婚禮都好多難處啦，要 影翻啲靚相啦， 冇錯， 影翻啲靚相，同埋呢個行頭真係有好多咧良心攝影師㗎。 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讲讲美国嘅情况先啊。全球多地咧疫情反复，加上疫苗咧副作用或者令到咧接种进度咧受阻，美股道指啊标指咧都喺新高嗰度回落啊。道指要跌啦，跌123点，标普500指数咧跌22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37点。大型科技股咧个别发展啦，亚马逊、Facebook 咧收市都要跌啦。至于苹果公司咧，因为有发布会咧，全日都有得升嘅。美国企业咧继续派成绩表啦，可口可乐咧首季嘅收入咧增加5%，股价升咗0.47%。电单车生产商啊 ，Harley Davidson 咧首季顺利大增咗2倍啊，去到2.59亿，股价咧逆市急升啊，9.85倍，系啊升幅最多嘅股份其中之一啦吓。估唔到疫情啊，可能大家冇得飞咧，反而啊就添置下啲新车。买架电单车可唔可以单车变摩托呢？ 听多样嘢旁下身，梗系乜都听啦。最近成日听到熔断机制，到底系咩嚟呢？大家可以想象成为一个保险师，当市场或者一个界别上突然有一个过大嘅波动，为咗安全起见，保险师就会被熔化烧断，令市场会暂时冇办法进行正常运作。等经过一段时间休息，就会再恢复正常。熔断机制通常用在股票市场的，当市场发生剧烈波动的时候，就可以透过这个强制而暂停一段交易的时间。由于怕恐慌造成的流动性会紧缩，价格变化剧烈，利用机制暂停一下，等大家冷静冷静之后再重新恢复交易，并且可以期待流动性恢复正常运作。透过暂停一段的时间，可以将买卖交易双方重新集中起来，促成更加多的交易。除了股票之外，熔断机制还可以用在控制人潮管理多方面的。我们大家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吧。我是小白白元浩。 神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就接通咗电话旁边有黄小姐。早晨，黄小姐。 系早晨啊，林慧。 你就好啦，有啲相识嘅老死啦，今个月生日。 系啊系啊，好多啊。 慢慢讲，到底有边个先？ 嗱，四月份嘅我讲，咁咧就费事佢哋嬲我啦，唔讲其他啲人。咁因为四月份好多，咁我就讲个名啦，好唔好？ 好啊，好啊。 佢哋通常叫我做 Eva 嘅，咁我用翻 Eva 啦。咁 Eva 祝下边咁多个同学啦，咁包括咗 Paula 啦 ，Anthony 咧 ，Anthony 喺新加坡嘅， 系 Jenny 啦 ，Jenny 应该今个月19号嘅，同埋阿 Camel， 咁仲有就系、是、一个已经翻咗天家嘅 Appy 啦，多咗个 Frankie 添头先。 全部都系同学嚟噶，系咪？都识咗几十年啦。 全部都系同一届嘅福德第18届嘅小学同学。 哦，咁系咪时不时都会有聚会噶？ 我哋其实咧每一年咧嘅一月一号咧，我哋即系其实有啲同学都移咗民啦。 系。 咁我哋都会尽量喺嗰一日嘅一月一号，其实冇我哋冇间断过。不过呢两年咧就因为疫情咧就即系我哋两年冇见你，其实都咁一月一号我哋都会喺香港度咧有一个所谓以前好兴嘅 barbecue 啊旅行咁样样咯。 哦，几好喎、啊！呢、這个传统。系啊系啊。咁希望疫情快啲完咗咧，你哋又可以继续咧维持翻呢个传统啦。 好啊好啊好啊，我哋希望出年可以见咧，两年冇见大家都。 咁希望咧快啲疫情减退咗之后咧，你哋可以见翻面啦，然之后个个都健健康康咁样分享翻啲近况，咁就最好啦。 冇错冇错。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唔客气， 拜 拜拜 拜。 一加一加一再合成造句话，若然加多一位，相信事情就变化，就会对。 9:14喺直播室有小明医生，早晨啊，李医生。 早晨啊，早晨啊， 李医生。 嗱，呢排咧成日都走唔甩新冠病毒啲嘢， 系 真系冇办法啊！无论我哋讲嘢，即系谈话内容啊，又或者医学杂志啊嗰啲内容。嗱，但有一样嘢咧，我又想提一提噶啦。嗱，我哋而家所谓验新冠病毒咧。以前一直講深喉唾液，即係話朝頭早一咧，噗一啖痰啊，落個樽嗰度咁樣，咁啊驗。咁但係跟住咧又話，唉，撩一撩喉嚨咯，喺喉嚨啊，喺個鼻咽嗰度啊，諸如此類好多種方法。但係其實喺成年人嚟講咧，邊一種方法都得嘅，唔係話呢一隻就好過第二隻啊，冇啲咁嘅事。啊，因為口水入邊咧。啊！入邊嘅所謂啲，如果有新冠病毒咧，已經係好多噶啦。嚇咁啊，唔使驚，一定要去俾人撩一撩啊！因為正式如果撩一撩咧，最初開始咧喺個鼻哥一路伸支入去撩嗰啲咧，就好辛苦噶。啊，咁啊，好難做啊！嗰樣嘢又啊，咁所以話，如果有需要咧，嚇、啊，無論你瀨痰或者所謂咽喉拭子咧。都是一样的准确的、 哦。 另外又是讲新冠呢，如果一个中年女士这样惹到新冠病毒，同一个中年男士好像中哥那样、一起惹到之后好返之后，两个的有没有不同的呢、在一个性别。如果发觉呢，在女士来讲呢，他们那个疲倦度啊，呼吸不畅顺啊，又或者精神咧，系女士衰啲嘅喎。 哦， 系啊，系女士衰啲嘅。啊，好多咧完咗之後咧，五個六個月之後咧，仲係好情緒低落啊，好多憂慮啊，仲有咧40%+咧，即係做嘢勞動力就冇咁叻啦。 嗯。 啊，咁啊，所以點解係咁樣咧？啊，點解會又會攰啲啊？又會即係唞唔到氣咧，有一個理論咧，就因為嗱好多免疫力嘅病咧，都係女性多啲嘅，即係好似紅斑狼瘡啊嗰啲諸如此類。咁然後我哋發覺到咧，好多時候咧，佢病嗰陣時候咧，佢個所謂 CRP 啊，呢個病嘅發炎指數係高啲嘅。咁會唔會係因為女性呢個可以自體免疫呢啲咁嘅？疾病多啲，就影響到佢哋後來復原之後，呢啲咁嘅後遺症咧，咁呢個亦都係好多數據喺度睇住噶。咁啊，呢個冇辦法噶啦，呢個嚇性別一早係咁樣，你冇得揀，只係我哋小心啲啦，好嘛？去打針啦，好冇辦法噶啦。疫苗唔係100%一定得嘅，但係為咗大家着想。是現在唯一的武器呢，我們應該去支持一下的、哪一隻不是一個大的問題、好了，又是關乎這個新冠了、很多時候現在有些人哇一去摸一摸一樣東西又要洗一洗手、碰到什麼又要洗手，變成洗手時時洗手呢就很多問題出現了、無論你用消毒水啊，或者就這樣清水洗啊，加番鹼啊，搏命捽啊，咁樣咧，最常見咧就皮膚乾燥敏感啦。 不過呢個我都要離身先啊，醫生，我都係呢一類型嘅人啊。而家成日洗手，番鹼捽捽捽， 慣咗啊，竟然變咗。 係啦， 不過開頭真係咧覺得對手乾啲，但係唔知佢而家係咪開始 順 咗啊？正所謂順咗，好似又冇咁乾咁嘅。 咁但係咧，最近有啲案例啦，有70歲女士。咦？點解佢係第三、第四隻手指中間嗰度呢個罅嗰度，淨係嗰度啫喎，紅曬。 哦，個旁位嗰度， 個邊邊嗰度， 手指罅 就白咗，又唔係全部啊， 淨係嗰個。 咁一睇咧，佢其他地方嚇、你可以第二、第三，即係總之一個手指罅。睇落個其他嘅皮膚又唔係乾得咁緊要，又唔似係所謂呢個皮膚敏感啊、乾燥啊嗰啲喎。咁啊，佢嗰度咧就紅得好犀利嘅，啱啱中間嗰度指罅中間紅曬，而周邊嗰度咧有啲白色，啱啱就框得好靚咁樣。好啦，咁啊會係乜嘢嘢咧？ 痛唔痛㗎？ 啊，梗係有啲痛啦，有啲痛啦。咁啊， 心肺再检查清楚、验清楚咧，就系念珠菌喺嗰度。 吓、啊，点解会喺手指罅嘅？ 边度都得嘅， 我边度都得噶。 嗱、我哋口腔入边啊，女性下边阴道啊，诸如此类，系有嘅。 但系点解会去咗手指罅呢个位咧？ 咁、所谓较为少啲，但系可以发生嘅、即系唔系话，咦？净系嗰度，冇嘢嘅，啊，咁啊，净系呢个。有啲肝臟敏感啫，咁啊，好多人咧自己去買啲藥膏搽啊，類固醇搽極都唔好嘅咁樣，咁啊呢啲時候咧就要睇睇醫生，睇睇會唔會有其他嘅嘢啦。啊，當然啦，即係咁嘅嘢就唔似話咩生 cancer， 咁就唔使驚得咁緊要嘅，係嘛？咁啊，但係咧又係因為新冠咧就影響到好多嘢嘅。好啦。咁就另外咧，好多時候你話一去到而家好多食嘢，而家又興素食咧。如果素食嗰個孕婦去素食，會唔會影響胎兒咧？咁喺美國咧有個研究啦，大概咧又係有2000個孕婦，6%咧係素食嘅。咁啊生出嚟之後點樣咧？咁啊發覺咧。咦，又好似系细咗啲咁多喎。size 生出嚟之后 ，BB 仔细啲咁多，但系咧又冇乜病嘅喎。唔系话佢哋因为一直素食生出嚟细啲，佢就好病，但系冇乜事嘅。咁啊，同时咧一个喺个孕妇嚟讲咧，佢素食咧又佢又冇咁多，即系唔系一定会有糖尿病啊，呢、這个血压高啊呢啲咁啊冇乜嘢。咁所以话咧。適當的素食，我只可能話有需要嗰時候加翻啲維他命 B 啊咁樣咧，呢個係個人嘅選擇。不過當然咧，即係會乜嘢都小心啲啦。因為我哋時時都話均衡飲食，均衡飲食。咁你素食始終係有陣時有啲嘢係缺乏咗啲唔得。 我有一個好奇嘅醫生，嗱，譬如話，如果係個孕婦。係懷孕期間嚟素食啦，咁就生個小朋友出嚟，可能嗰、那個叫做體積啊就細咗啦。好啦，咁如果呢個小朋友會唔會影響咗佢長大嘅時候佢嘅吸收能力或者飲食習慣咧？ 係啦，呢啲咧可能要十年後先話得俾你聽， 因為而家未有數據住啊。 但我就話之前我有個朋友就係佢阿媽駝住佢嘅時候，就係佢係佢阿媽素食者啦。咁佢出咗世之後咧，我諗係因為即係你屋企人嘅生活習慣，你一齊生活啦。咁佢都係素食嘅，咁所以其實佢話由佢喺一個胚胎嘅時候 已經係一個素食人，係 啦，到而家佢話佢30多歲咧，佢都從來冇食過肉嘅、不過佢都好健康嘅。 哇！咁犀利。 呢、這個可以係一個數據嘅，你研究嘅對象。 好多數據係好特別噶嘛，好似最近打多一針疫苗嗰、那個。 啊，呢、這個真係，呢、這個真係。 我唔係幾明呢、這個，始終我都唔明，因為我哋一懟張卡入去，已經彈出嚟， 有 record 得個有係，因為譬如好簡單，譬如你應該28號先至打第二針嘅。啊！嗰、那個25號就嚟咗、你又唔記得咪一懟佢張身份證入去個 card reader， 話到明唔得，唔 pass， 因為你係太早，你都冇得繼續去啦。咁點解你會打到咧？咁樣呢、這個真係唔知道發生咩事， 去調查一下啦。 係啦，不過即係我覺得各位朋友都唔使咁心急嘅、因為我哋都唔知而家疫苗可以即係捱到幾耐、保護力有幾耐。出年使唔使再打？或者今年使唔使再打？ 都未知住， 真系未知住。所以照而家我哋嘅指示啊，咁就去做得噶啦。最紧要去系嘛？好啦，今日去咧有啲嘢，我哋讲翻好多药嘅问题。年纪大咗，好多时候咧就系骨痛啦。骨痛咧，我哋要食不同嘅止痛药。有啲叫做非类固醇类嘅咁嘅止痛药 NSAID。好常用噶啦，咁啊，其中有一样所谓我哋惊嘅副作用咧，呢啲药会唔会影响我肾嘅功能咧？影响肾嗰啲血液流通啊、盐分啊、水分啊嗰啲咁样嘅排泄咧，咁样。咁啊喺美国有3000个较为年长啲嘅成年人啦，咁啊经过10年嘅睇住，要睇10年好多嘢，咁发觉咧。是冇事嘅，對於其他嘅冇食呢啲藥咧，佢哋嘅腎嘅功能都係一樣嘅，所以話有需要咧， 就唔怕食， 吓、 嗱，因为系痛你先食， 嗯， 但系咧就始终咧系有一个心理就好得意嘅，好多人咧系怕食药， 嗯， 系嘛？譬如你话去到咁上下40岁以上，血压高，好简单而家。血压高咧，就一定要控制血压。 嗯， 我哋唔可以话有药医好个血压嘅。 譬 如你阿婶咪食两个月，佢又唔会血压高，对唔住，我哋只可能控制。 嗯， 咁而家嘅血压药咧系好过几十年前嘅好多噶。吓、啊，咁以前嘅血压药好多时候有咩副作用啊，咩唔舒服，而家又简单又方便。 嗯， 啊，食一粒两粒咧。即是开始不是很严重的时候呢、都应该控制到的。但是有些人是怕最常见听到的话哇那么要吃成世你吃饭都吃成世你又吃。你明白 有需要就要了。 就是了很简单譬如这粒啊吃了这粒丸呢你是青春不老啦咁样，你估佢肯唔肯食呢 反眼 食 咯。梗系 食啦。所以都是一粒药丸。即一粒藥丸仔、如果你都不是那麼貴但是呢很有趣只是這個這樣的 思想呢、是很難改的、你要慢慢講給他聽為什麼你要吃為什麼應該吃為什麼你血壓高會影響你的心臟、咁即係呢樣嘢咧，你係估唔到。 循循善有啦， 係啊，唔好怕麻煩啊，有需要就要。阿 鐘哥啲口才咁咪得啦。 慢慢講， 你睇佢，你睇佢喺電視啊，週末830。 係啊， 週末八點半。 多謝醫生， 做得好啊！ 多謝。 好，唔該曬你醫生。 唔該曬。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追踪31， 9:26啊！电话旁边有 Kason 罗启新，早晨啊 ，Kason。 早晨 ，Kason。 早晨啊，早晨 ，Kitty。 港台电视31，好节目交俾你同我哋分享一下咯。 系啊，今晚咧10:31啦。啊，而家10:31咧，即系嗰个取向咧都有少少奇妙嘅变化、哦。 嗯。 系啊，咁通常咧会讲好多政治啊时事嘢啦。咁啊，今晚咧就10:31咧，就系会讲娱乐啊。题目咧就娱乐大家。咁啊，即系星即系今晚嘅8:00咧，就会有个 Facebook Live 噶。咁啊，请嚟咧亚洲电视总监啊，知唔知系边个啊？ 亚洲电视总监、 我琴日睇咗你哋出嗰个 poster 噶， 黄守东。 我只系记得有东方星咯，另一个系咪 啊？咁但系原来东方星又真名系黄家伟啊！ 哇，两个咁显赫嘅名字捞埋一齐系嘛？ 系啊，反而一个叫阿东嘅就真系阿东，一个叫阿东嘅咧就系东， 就唔系东系啦。 打个东先啊，Kitty。 好啊。 喂，咁就嚟嗰啲大台制咗啲颁奖礼啦，跟住咧有好多嘅 YouTube channel 啦，轮住播 live 啊咁样。佢有啲咩創意咧，可以吸引到年青人咧？咁樣咁啊，今晚可以咧就睇下兩位有啲咩高見啊！嚇、咁啊，另外咧，日常8:30咧，區區小節咧就會講下呢個觀塘區啊。個觀塘區咧，而家真係一個好大嘅mix， 我哋覺得嚇、即係個混合地區嚟嘅，工廠林立啦，但係咧又好多新式嘅商廈啦，啊又有呢、這個。非常之勁嘅一啲咁樣嘅大型樓宇啊，建設咗啦，但係咧又有好多劏房喎、政府估計咧應該有11,000人咧住喺唔同地區區內唔同形式嘅劏房啊，觀塘亦都係一個咧就塞車勁點嚟噶嘛，咁究竟咧有啲社工啊點樣去到幫呢啲劏房嘅人咧咁樣，或者探訪佢哋了解佢哋嘅生活環境咧，今晚咧就可以睇睇啦。 好、 啊，咁另外咧。又会咧，又系讲下呢一个三人男子组合啊，

一心想揾快钱，小心上咗毒贩嘅当。 保安局禁毒处同香港海关提醒市民，千祈唔好以身试法。贩毒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终身监禁同罚款500万元。贩毒有害，切勿上钓。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你做咗呢啲嘢未？男性和女性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物，除了生理上的结构不同之外，心理上直头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很多时候对着同一件事情，男性和女性的看法直头会是南辕北辙。例如当很多男性说某一个女明星漂亮的时候，会有更多女性觉得这个女明星一点都不漂亮。又或者好多女性觉得某一个男明星好型的时候，有更多的男性会说自己未中型。男女看事物的角度真是大不同。除此之外，还有一样东西，男性和女性看法亦都会是好不同，就是年纪的问题。简单来讲，好多男性成日觉得自己不会老的。你睇好多上咗年纪嘅男人，系都要着住件花恤衫跳跳扎，你就知啦。反而女性经常就会觉得自己已经老啦。仲有一句说话，我成日都唔系好明，就系、是、男人四十一枝花，女人四十烂茶渣。点解男人到咗四十岁会觉得自己会变成一枝花？而女人到了四十岁会觉得自己变得咁差？明明大家都是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边，但是女性就会觉得自己的成长速度会比男性快几十倍，点解有咁大偏差？女性几时会开始觉得自己老呢？就睇下佢行为上有啲乜嘢改变咯，因为行为反映心态啊嘛。早排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他说如果女性做以下这十样东西，即是代表她有衰老的象征。第一，愿意花很多钱去买护肤品。女性护肤品的种类又真的太多的，价钱也都有翻咁上下。但是很多时候女性愿意花很多钱财在块面，都不想有一条皱纹出现。第二，不饮得冻嘢。对身体唔好啊嘛，就嚟饮汽水都要煲热先饮噶。第三，开始觉得搵钱好辛苦，应使则使，尽量将啲钱留翻将来先用。第四，开始唔敢着背心短裤，又系好多年纪轻轻嘅女仔，无论外形系点，都会着背心短裤，但系唔知由几时开始，突然之间唔敢着，究竟系心态转变？还是外形改变？第五，觉得所有事情都冇所谓，是真系体化咗呢个世界，还是只系个心觉得疲倦呢？第六，唔会再一大班人嘻嘻哈哈，尽量只系同三两知己倾下偈。第七，开始唔会太顾虑其他人嘅感受，先将自己放喺第一位。第八，突然之间做运动。而且会越来越看多些关于养生的书。第九，不会再尝试去改变一个人，因为终于明白没有人可以改变另一个人，因为这个世界真是一样米养百样人。第十，不会再介意其他人怎么看自己。如果你是女性，这十样东西你做了多少呢？其实年龄只是一个数字游戏，最重要是心态。你都见过好多小朋友思想成熟，即是好老积呢，亦都见过好多上咗年纪嘅人成个老顽童咁款。千祈唔好俾年龄呢个数字箍死自己， 如果你问一啲对生命有睇法嘅人，都会话俾你听，人生真正嘅开始其实系五十岁之后。所以未到五十岁，你仍然都系一个小朋友。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人其实天生奔放贪玩，原没有拘束，只有笑颜。悲观我无关，追赶太阳似子弹，乘坐穿梭机打过空翻，云雾里绑起双脚跳栏，威风似神探，追踪爱神眼不眨。常扯起帐篷与你浪漫，我愿停顿宇宙，亦看你那双眼，使你无从忘掉这魅力先生。乘坐穿梭机打个空翻，云雾里绑起双脚跳栏，追踪太阳去，不准太阳早交加。原没有拘束，只有笑颜。悲观我无关，追赶太阳似子弹。我想踩三轮车，得六月头卖牛腩饭。其实开心好简单，最紧要好玩。我愿抬着午夜明月对你单眼，星光之上扯起帐篷与你浪漫，我愿停顿宇宙，凝望你那双眼，使你无从忘掉这魅力先生。其实我天生奔放贪玩，唔恨有奖品，只要笑颜，不需有人赞，只需我仍觉好玩。不需有人赞，只需我仍觉好玩。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哇！今日吹神厨房咧，揾咗一个食谱咧，系火热噶。 系咪火热？仲想叫你讲下有冇凉茶啊？但系咧，即系喺下火之前啊，小白即刻做咗一个听电话嘅动作。点解咧？因为啊，就要呼吁大家1872388神话 morning call 啊，咁啊需要听众打电话嚟啦。咁啊，都想大家送一下啲祝福，特别系咩咧？礼拜尾啊，就系 DSE 咧，就考呢个公开试啦。咁如果你话喂，往年咧，即系你系我神光嘅前辈嚟噶嘛？ 我唔系啊， 你做先噶。 哦。 好得唔认啊！你做先嘅，跟住做咩？你有啲腼腆、 啊，有啲痕啊！即刻个头， 唔使唔使， 系啊！ 咁咧嗰阵时咧，你做嗰个年代咪好多信嘅， 系啊，好、就是、开心噶， 寄好多信嚟。哎，我想帮 A B C 中学嘅A B C 班打气。 边度止信啊？直头系成个模型机嚟噶，记唔记得啊？ 好有心机噶嘛，系啊！咁啊，有啲宗教团体，譬如有啲教会又会帮啲弟兄姊妹打气啦。咁啊，依家咧就除咗打气。嗰一日之外咧，仲想大家早少少都得啩？ 系啦， 你冇话即系哇，病入 病到好緊要先去睇睇醫生㗎，咁樣係咪先？即係你少少病你都去睇啦，咁即係同我哋一樣啦。即係如果你話哇，即係就嚟啦，已經去考 DSE 啦，已經要打定電話嚟就啱㗎啦，1872388打一個電話嚟咧，支持一下啲 DSE 嘅考生啦，為你嘅仔、為你嘅女咧打打氣，或者為你啲 friend 打打氣都得嘛。 係啦，咁啊而家打電話嚟啦，其實其他一啲慶祝節日啦等等嘅開心説話咧，都可以透過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講嘅。 係啦，咁啊。今日不如煲下凉茶俾啲考生饮下啦， 等 佢都降下火，捱夜捱得多嘛，你仲叫佢哋食煎炸嘢？ 唔系，我火热嘅意思咧，就唔系煎炸意思，系网红疯传嘅一个好简单嘅食谱。 咁又好喎， 系啦，直头咧唔需要开炉火咧都可以整到嘅。到底系点样咧？即系间唔时都会有一啲好得意嘅食谱，即系譬如话啊，切嗰啲咩梨蛋糕，跟住摆喺嗰个气炸锅嗰度，又有一啲咁样嘅食谱。出嚟噶嘛？ 只不过热咗同埋窿咗边嘅乜梨蛋糕。 但系咧，嗰个蛋糕我自己冇试过啦。但系嗰个好食嘅原因系咩呢？有时 BBQ 都会烧噶嘛啲人， 外 因为佢本身呢个系牛油，系好重油分牛油嘅蛋糕啊。佢一加热咗咧，其实嗰个香味会涌出嚟， 挥发出嚟。 即系比起你冻食，系真系会更加香、更加软嘅。咁今次我呢一个咧，就系喺外国嘅一个好兴嘅食谱，就系咧用四块。嗰、那個圓形嘅餅乾，圓形嘅餅乾 O 字頭嗰個咧，係即係擰一擰擰一擰嗰個咧，咁咧你就揾隻杯，佢咧就四個餅乾就打橫咁，即係一啖好似籌碼咁樣啦，就擺入個杯嗰度，跟住咧就加少少嘅牛奶，就倒啲牛奶落去啦，咁然之後成隻杯咧就擺入個微波爐嗰度焗一分鐘，咁你估下出翻嚟個樣會變成點咧？ 係變咗即係麵包布甸嗰啲咁嘅樣， 類似啦，佢。出翻嚟咧，變咗一個爆漿嘅朱古力蛋糕咁嘅樣喎，因為佢本身嗰、那個圓形嘅餅乾咧，佢都有厚度嘛，因為其實佢係少少夾心咁樣噶嘛，咁你再加咗牛奶落去。熱溶咗佢咧，其實就會好似即係好 rich 嘅質地。 可唔可以睇一睇個照片？ 其實 好似好容易同埋好有趣。 好容易啊！這個、我覺得呢一、這個大家可以試一試，因為嗱， 又唔會整到個微波爐入邊好污糟咧， 又 要清潔翻。 嗱、 啊， 我俾你睇， 我就係話呢個幾好。 我直頭俾你睇下條片啦。 係啊，好好。 佢擺入去咧， 一隻瓦杯嚟嘅。首先我形容一下啦，即係擺只瓦杯，跟住有幾塊餅乾，跟住加啲牛奶咁。哦，即係個瓦杯都要清潔翻個邊邊嘅。整出嚟个效果都好像样咁样，系不离食噶， 系不离食噶。佢话咧个质地有少少似 brownie 嘅，咁、我自己觉得咧，如果你觉得你承受到个邪恶咧，你系可以。加一球雪糕喺面啊！哇，咁我覺得就真係好似喺街食嗰啲甜品咁樣咯。 勁喎、哦！哇，你呢條片都有成60000人睇過。 好勁啊！真係，所以就話呢個係一個火熱嘅簡單食譜， 啊、 大家得閒可以試一下啦。 係啊，特別啲考生們啊，食多啲朱古力咧，咁啊熱量多啲啊嚇。 係啊，甜一甜，放鬆下心情啦。 林慧的享樂時代。 林慧的享乐时代有啲咩同我哋分享呢？ 今朝早呢个享乐时代咧，就真系要抄翻各位细细个开始嘅一啲童年回忆同埋玩具出嚟咧，分析一下到底我最近睇到嘅呢个研究咧系真定系假嘅咧？嗱、我最近咧睇到个报道就话咧，如果小朋友太多玩具嘅话咧，可能就会令到佢变蠢。 哦，我都有睇过呢个标题咯， 系咪啊？ 我冇揿入去睇啊。 嗱，我就好关心啊，因为我屋企有小朋友啊， 佢又有好多玩具系咪？ 系啦，而我又有好多玩具，而同埋除咗我有好多玩具俾佢玩之外，其实我细细个都系玩好多玩具成长嘅。咁我梗系谂下，咦，其实我系咪因为玩得玩具多，所以蠢过人咧？咁呢样嘢都系好紧要噶嘛。 唔系，你而家已经好叻噶啦。咁但係如果你唔玩玩具可能再叻啲啦，我哋乐观啲咁样。 你而家系咪即係想话俾我听你觉得我蠢蠢地所以你咁样觉得呢？ 唔係啊，可能你真係本身即係叻过龙啊，即係有阵时叻过龙啊。 正所谓过犹不及啊嘛，而家啱㗎啦。 而家 OK 㗎啦。即係上天呢俾你嘅嘢呢已经系最好啦。我哋喺呢个周华山博士都系咁样讲。 系咪啊， 你要感恩活在当下系咪先。已经系最 perfect 㗎啦。 即係你意思系最蠢又未必系我，即係我又唔系叻㗎啦，但都唔系最蠢都好。 你已经好好咧，即系同我哋一样啊，心中富有紧要啊。你又唔够成哥有钱， 正所谓一山还有一山高。 但系你又未至于差到三餐不饱，系咪先？ 够用就得噶啦，够用就得。 OK， 我由今日开始咧，我就会记住噶啦。 一個還有一個蠢，即係我唔係最蠢嘅。 係啊， 係啊，有陣時我隔離 有個，但係你少得咁大聲啊。 係嘅，多玩具咧係有呢個問題，我自己都覺得。 你有咩問題啊？ 因為咧小朋友好唔專注啊，即係當佢玩一個玩具嘅時候，佢哇原來嗰度仲有成座山啲玩具喎，咁咪就會擺低呢個。然後咧就再玩其他玩具，咁啊變咗有一個問題出現就係咩咧？佢啲玩具咧其實有好多咩益智玩具，佢可以玩得好深入，去啟發小朋友嗰啲智力噶嘛。你佢玩兩玩，跟住又抌開咗，嗰個玩具你都未抡到佢嗰個精髓，你就已經抌咗。咁唔好話會唔會蠢，起碼唔會變得好聰明先。 所以一粒扭計式就夠啦，係嘛？即係扭到， 冇錯啦， 扭到出神入化咁樣就勁。 題外話，你玩得叻唔叻噶扭計？ 我唔叻啊， 我都唔叻啊， 我從來冇成功過。 我個侄女玩得好叻。 我成功过两面定系三面咯， 其实已经好叻， 但系冇理由成功咗三面咧，你第四面都搞唔掂。 有 formula 噶呢啲， 系啊，可能系啊，即系冇乜嗰啲逻辑啊、推演啊，所以唔系好识玩呢个扭计式。 我觉得我系唔够耐性咯。如果可能我咧，即系十个钟坐喺度，我相信我应该做到嘅。不过我冇试过咁样做咯。嗱，其实我觉得咧，玩玩具咧，嗱，如果而家谂翻啦，用一个家长嘅心态咧，成日都觉得阿小白头先咪讲话咩益智玩具嘅。 系啊， 我觉得我哋咧有时谂太多啦，即系你唔好觉得咧一定要目标为本，买咗嗰样嘢翻嚟咧就一定要行到益智嗰条路先。其实想返反璞归真，你都系想轻松啲，你都系想玩一下啫。即系等于你细个咁样，你都唔会话有好多打正旗号话咩益智啊，训练记忆力，训练逻辑思维。你细个唔识噶。 我就系因为细个冇玩嗰啲玩具， 咁而家有咩不足啊？ 其实呢个对照唔到啊，就系你玩咗之后，其实系点咧？你都唔会知噶。 系啊，所以 唔系好似而家咁啊。 可能仲差添。 系啦，所以即系对照唔到。 嗱，不过咧，其实个报道咧，虽然讲就讲。讲到话咧，太多玩具咧就会令到佢哋变蠢啦。咁但系咧，佢又有讲，其实有某几种玩具咧，又可以帮佢哋训练到某啲嘅能力嘅。即系例如佢话创造力咁样啦。咁你谂都谂到啦，创造力咪即系其实可能俾佢自己凭空想象一啲嘢啦， 砌积木啊， 系啦，唔好俾啲框架佢啦。 雪条棍嘅啫，谂住 雪条棍都好啊。 都系啊， 薯条棍好难砌噶。 系啊，薯条棍砌间屋出嚟咧，真系我哋细个梦寐以求啊！ 你冇试过咩？劳作堂要做 系啊，我哋试过。 你买一包唔知几百条嗰啲薯条棍，系咪？都系几廿蚊啫嘛，或者十零蚊，其实都有啦。跟住你买多一支白胶浆，搞掂。你一个积木几钱咧？讲紧都几嚿水啊！ 但系咁，你又要拆翻出嚟咧，你嗰积木可以无限砌。 系啊，同埋白 玉， 你个雪条棍冇咁耐用。 你免嗰阵咁悭啫，你抵嗰阵。 梗唔系啦，冇噶啦，干噶啦我。 嗱，头先讲话创造力玩具，你哋都谂到啦，一系就嗰啲 puzzle 啊，或者砌积木啦。咁有啲咧就系叫做乐器嘅玩具。其实而家越嚟越多，我细个咧玩沙锤嘅，同埋学校有一个咧，即系只手两只手指夹下夹下打下字嗰嚿嘢咧。咁但系而家咧就唔同啦，哇！嗰啲咁嘅钢琴玩具出到真嘅一样啦，ukulele 又有啦，吉他玩具即系太多啦， 打鼓都有啊， 系啦， 我仔好中意打鼓。 是啊， 系 个肚啊， 乱打， 迟啲可能成为鼓手啦， 鼓神型， 系啊， 鼓神 好 啊， 系打鼓好型， 可以拜欧维斯，鼓神 炒鼓啊， OK 嘅，嗱咁第三类咧就系话运动型嘅玩具，嗱讲就系话训练佢哋啲小肌肉啦，即系你哋有冇听过咧小朋友嘅小肌肉即系咩？即系例如系拇指系啦，手指啦。我以前有听过我个朋友就系话咧，一个月大概几千蚊嘅学费翻嗰啲 play group 咧，系训练手部肌肉。你知唔知点训练咧？ 系 搣厕纸。 哦， 因为你搣厕纸系用拇指同埋食指咁样夹住啦，即系或者用唔同嘅手指啦，就训练佢用唔同嘅手指咧去合作就搣开啲厕纸。 系啊，我有个朋友都系话小朋友咧啲手指肌肉咧唔叻啊，跟住咧就买咗一嚿嗰啲橡胶咁，即系好似泥胶嗰啲 friend 咧，跟住俾佢系咁练下练。但 系 嗰嚿嘢几廿蚊，好贵啊，我觉得。 而家都系好多呢啲咁样嘅即系出品啦，叫做吓 学习用品啊，呢啲叫做 第四类咧，佢话即系觉得都比较有益处嘅咧，就系绘画类嘅玩具啦。咁啊，即系画纸加画笔啦， 画笔都好多种嘅。 系啊，其实我觉得都好普遍嘅呢四大类。咁呢四大类咧就唔需要担心咧，话佢哋玩完之后会令佢变蠢。 我细个系成日玩嗰个神奇画板啊。 我都系。 哦，系啊，嗰个系最低成本，同埋咧阿爸阿妈唔俾你画墙啊嘛， 环保啊，同埋 我细个好中意画墙。 你好啦，我蠢咗啦。 点解？ 我个仔画完埲墙，我先买俾佢。 你应该成埲墙都是神奇画板嘛。 神奇画板呢个真系几伟大嘅发现啦、 啊， 我自己觉得。 你话画得靓就话啫，而家搞到已经岩一辑。 但系咧玩得耐咗咧，嗰块画板佢有印噶， 系啊，渣又系。 有啲磁力嗰啲位，因为佢用磁石原嚟噶嘛，佢烂咗就整唔到噶啦。 系啊，咁啊，即系 Barbie 今日都有一个好好嘅分享啦，训练下啲小朋友嘅德智体群美啦，用唔同嘅一啲小工具啊吓。 晨光第一线够钟啦，多谢多谢， 我都要讲多谢，多谢多谢， 多谢大家听晒成个节目啊，多谢，阵间系十点钟新闻报道。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八元浩， 我哋都要讲多谢，多谢，听朝见。